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中国东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同酷热嘅天气。下昼本港多处地区嘅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72点，升169点，总成交金额112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7点，升17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3.5，升23.5；阿里巴巴244.6，升5.6。中芯国际26.3，升1.45；美团点评191元，升6元；中国平安83元，跌1.5；斯摩尔国际40.2，跌2元；汇丰控股34.8，跌5.5；小米集团14.86，升2.2；港交所363.2，升9.4；友邦保险72.8，升4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1，英磅9.982，瑞士法郎8.426，澳元5.537，加元5.795，新西蘭元5.156，歐元9.0841。每百日元對港元7.35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0.378。日經平均指數報22657點，跌58點。港金現價報17780元，跌1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30.53美元，賣出1932.2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近太子道西。重复一次啦，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龙尾暂时啦就去到接近太子道西。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比较多车一些，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提一提大家，在北区马会道有道路工程的，沿住马会道来回方向行驶的车辆都是禁止转入粉岭围。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最后呢，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6，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5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精拎一点，抗疫加油站。 外新冠肺炎的康复者，全靠医护人员的悉心照顾，我才可以这么快这么康复。现在疫情这么严峻，全靠你们默默地守护着香港，所以请你们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香港人同心抗疫。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扩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自己做好自己，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了。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星期二的晏昼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呢是摄氏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今日呢是卫生防护中心刚刚举行的记者会呢，就说了今日呢也都有106宗的新冠肺炎的确诊个案的。当中包括了有8宗是输入个案。而8宗的输入个案里面呢也都有几宗咧系同海员相关嘅，咁至于咧另外嗰一啲嘅90多宗嘅本地个案之中啦，加八宗嘅本地个案之中啦，其中咧48宗咧系同之前嘅个案有关联，而50宗咧就系属于源头不明嘅个案嘅。咁亦都留意啦，就系呢个确诊人数咧系截到今日朝头早嘅凌晨为止嘅啫，而去到下昼5点左右咧，暂时已经知道咧有85宗嘅初步确诊个案，咁所以亦都可能预计啦，即系再卫生防护中心即系再去确定一啲嘅消息嘅时候咧，可能咧听日再通报嘅数字咧，都有机会依然系一个比较高嘅一个嘅数字嘅。嗱，咁啊，亦都讲一讲啦，就系寻日咧，政府就宣布啦，一连串嘅防疫措施系再收紧嘅，包括咗咧限聚令系收紧去到2人啦。此外咧就系户外亦都要强制要戴口罩，食烟啊或者做运动啊都冇豁免，体育处所同埋泳池咧都要关闭，而食肆咧就系全日禁堂食嘅。所有嘅措施会由听日凌晨开始噶啦。啊，讲到咧食肆全日禁堂食啊，咁首先当然就系饮食业咧叫苦连天啦。吓，根据咧饮食业嘅一啲嘅人士估计啊，佢哋就话咧禁止7日嘅堂食，因为而家嗰个嘅有效的命令咧，就系暂时系维持7日嘅啫。而7日咧禁止堂食咧，将会令到饮食业咧损失大概16亿到20亿，亦都估计咧会有7000间嘅食肆啦会提早关门啦，或者系暂停营业嘅。嗱，呢一个咧就系对于饮食业嘅打击。咁但系对于一般嘅市民嚟讲，个影响又系边一度咧？有啲人士见到啊，话今日咧有一啲嘅打工仔啦，就话趁住晏昼嘅时候咧，就纷纷出去就食肆嗰度帮衬做堂食，话享受最后一日嘅堂食，即系有一啲嘅即系社交群组咧有啲咁样嘅说法。 咁但係當如果聽日係全部都禁堂食，晏晝都要喺唔可以喺食肆入面飲食嘅時候，個情況又會點呢？當然如果在辦公室的人士呢，他們可以選擇帶飯，又或者如果他的工作場所是有休息的地方，他們可以帶飯或者是買外賣回去他的工作的範圍那裡吃。但亦都要留意，有一些人士呢，他根本就是沒有一個固定的工作的地點，又或者呢他是屬於在室外工作的人士，他根本就沒有一個室內的休息環境的，那又怎麼搞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連日來也都有傳媒報道了，就是在上個星期食肆呢禁止夜晚堂食之後呢的境況的了。譬如見到呢，有一些人就可能是在花槽旁邊這樣呢買些東西坐在那裡吃啦。咁有啲人士咧就比較好嘅，就去咗海邊啦，嚇當係聚會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咧，譬如職業司機咁樣咧，佢哋一係咧就喺車上面食飯，一係有啲咧就係將架車嘅車尾啊，就當咗係一張台咁樣，就將個飯盒咧擺咗喺嗰度咧就食飯嚇，咁啊當係一張台咁樣，咁就解決咗佢晏晝嘅一餐啦。咁嗱，一餐都可以係咁樣啦。咁但係如果當夜晚都要係咁嘅時候，又點當夜晚已經係咁啦，當晏晝都要係咁嘅時候，佢哋又點樣解決佢嘅食飯問題咧？仲有另外一批咧，就係頭先提過，佢根本冇一個户內嘅工作地點，譬如一班嘅地盤工人，咁佢哋又點樣處理佢哋嘅食飯嘅問題咧？嗱，電話號碼18731，大家咧即係你預計啊，你聽日咧係食肆全部禁曬堂食之後，你會點解決？你如果要翻工，咁你中午嘅餐點解決咧？又或者？剛才我所講的，在户外工作的人士，你怎麼解決那一餐呢？打來18731跟我們談一下。 今日新聞追蹤，2020年7月28日早上8點，政府今日起在慈雲山附近5條屋邨派發深喉唾液樣本樽，安排免費新型肺炎病毒檢測。居民鄭先生： 早啲就大家唔使咁驚。咁你成個慈雲山都係街市又係，中心又係，住宅又係，早啲咧就啲市民會安心啲咯。 11點，香港同新加坡警方聯合偵破跨國犯罪集團，涉嫌盜取信用卡資料、購物轉售獲利，拘捕咗2名摩洛哥男子同3名本地女子。又在搜獲的電腦中發現有近20億項個人資料。商業罪案調查科處理總警司鄭麗琪： 這些資料包括是一些電郵的地址、姓名，部分還是附有一些電話和地址等等。而這20億的人士是來自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他們正正就是打算用這些電郵地址去發放電郵，套取受害人信用卡的資料，進行網上購物而去逃離。 下午4點半，本港新增10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8宗是本地个案，50宗源头不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1嘅。食肆由聽日開始咧全日禁堂食，對你有啲乜嘢影響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噶。嗱，雖然咧呢一個嘅命令咧就會係暫時有效7日嘅，咁但係如果個疫情狀況並冇好轉嘅話咧，政府係可以即係宣布咧有關嘅措施隨時延長嘅。咁究竟大家點樣去解決你翻工嘅時候嘅食飯問題咧？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啊，就系港九搭棚同径工会嘅理事长何炳德嘅。何炳德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嗱，我想请问啦，你哋呢一个嘅行业咧，嗱，你就系做搭棚噶啦，但系整体嚟讲咧，一个建筑地盘入边有冇一啲室内地方系可以俾建筑工人咧，即系譬如唔同岗位嘅建筑工人咧休息噶？ 佢咁樣分嘅，有啲咧係其實唔係話全部，係其實係一小部分咧嗰啲 大嘅字盤咧，佢係有地方俾工友食飯同埋休息嘅。 嗯， 但係咧係大部分可以咁講係大部分係冇嘅。係。咁同埋咧係相當一部分咧，有啲僱主或者啲大半承建商咧，直情係唔俾你帶飯盒入地盤，因為點解咧？即係佢驚住有老鼠啦，有曱甴啦，即係啲飯盒到處擺啊咁樣，即係可能佢係鑑於呢個衞生情況啊，或者係其他情況啦，佢就唔俾你帶入去。 嗯。 咁所以咧，變相可以咁講係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嗰啲工友咧，都係要出到去嗰啲茶餐廳啊，或者係酒樓食飯。 嗯嚇，咁嗱而家你頭先都講啦，即係大部分嘅建築地盤咧，都冇一個室內嘅地方可以俾啲工友去休息噶嘛。咁由聽日開始，食肆就禁止堂食，全部只能夠外賣嘅。咁你哋有冇準備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咧？ 嗱。如果相對於剛才所講，有啲地盤咧，佢有休息室啦，或者係有啲固定嘅地方俾你食飯，呢啲當然係冇問題啦，係咪？咁但係咧，有啲係冇噶嘛。嗱、打個比方咁計，市區呢個重建局，佢有好多樓宇咧翻新，即係舊樓維修呢啲啊。咁呢啲舊樓維修咧，其實裏面啲住户都仲住喺裏面噶嘛。咁通常第一個墳場咧就係搭棚，就係我哋呢個行業。咁嗰啲搭棚工友。入到呢個座樓要搭棚嘅時候咧，第一承建商佢喺呢個位置咧係冇寫字樓嘅，更加冇休息室。咁佢通常喺邊度作為一個換衫啊、個架布擺啲背囊啊，或者係嗰啲架嗰啲嘢咧，就係、喺後樓梯。咁如果喺後樓梯咧，其實咧係你都知啦，係有呢個地方咧係好污糟啊，或者係好耐都冇人去理過呢啲地方咧，咁佢換衫就行噶啦。咁好啦。如果你政府係比如好似唔俾你茶餐廳叫外賣，冇問題。但係有啲嗰啲管理處比較嚴嗰啲咧，第一佢唔俾你喺嗰、那個佢個屋苑裏面食飯，係咪？咁跟住佢去邊度食咧？佢冇架布噶嘛，佢喺後樓梯換衫噶嘛。如果換翻全部十幾二十人或者二三十人全部走喺個後樓梯裏面食飯，第一你已經係犯法啦，係咪？因為佢只能夠兩個嘛，你超過兩個已經係犯法啦嘛。咁啲好似我哋嗰啲搭棚，有時喺啲室外啲二三十層樓，真係由朝曬到晚，好似中暑咁。好似我哋間曬到都係聲都變埋。咁點算咧？其實係好渴望中午食飯休息嘅時候啦，可以去一間茶餐廳有啲冷氣涼一涼啊。即係稍微都回一回氣啊，係嘛？你所以有時咧上到去外場做嘢咧，你話叫我戴住個口罩做嘢嘅話咧，可以咁講基本上係缺氧，已經係中暑。可以咁講，如果你話要啲工友全部戴住口罩中暑咧，我敢擔保。是好多好即是戴住口罩做嘢嘅话呢，是我咁担保呢，是好多人都会中暑。咁好啦，你食饭你捐晒咗日，你仲要佢揸住个饭盒企喺街边里面一边晒一边食。我想请嗰啲即係嗰啲有关公官呢，佢尝试下晒咗一招之后呢，跟住拎住个饭盒再企喺个路边里面一边晒一边食，等佢试下感受下贴即比较贴地气啲啦，你尝试下先就好讲啦，系咪？另外一个问题，喺马路边食算有张帮有棵树遮住。可以食飯，咁啊，多數都冇事嘅。咁你喺路邊除咗口罩食飯，你又犯法喎？點解咧？公眾地方所有露天嘅地方都唔可以除口罩，你一除咗口罩，你犯法喎？你點解除咗口罩食飯咧？係咪？即係你變相無所適從啊！嗰啲工友係無所適從。即係如果你話室內裝修啲工友，當然室內裝修係冇人住嗰啲，咁佢肯定可以呢、這個方法可以解決到啦，係咪？但係其實有好多已經係室外嗰啲，有好多啲係好困難嘅，真係換衫。架布都冇噶，咁呢边呢班工友点算？ 嗱，咁何炳咧，我想问，即系譬如你头先都讲过啦，如果佢喺室内真系冇地方去食饭嘅时候，就可能要喺街边嗰度食啦。咁当然你哋有其他嘅忧虑嘅，但系调转头咁讲，我亦都想问咧，譬如根据你而家睇翻啲工作环境咧，附近能够有公共空间，譬如有公园啊等等嗰啲咧，会唔会都有阵时会比较难揾啊？ 公園都唔得啊，因為你有啲大好多實有啲公園坐嘅地方咧，其實基本上已經俾佢封住鎖，佢唔俾你聚喺度啊嘛。好似如果你我哋十幾人咧聚埋一齊食飯，你已經犯法啦，係咪？同埋你喺公園除你口罩都本身已經係犯法啦，你點食咧？食唔到噶嘛。 咁但係你係食飯啊嘛，去嗰度做食飯啊嘛嚇。咁即係其實你要揾個公共地方都唔係咁容易啦，係咪啊？ 你冇可能到處有公園㗎，有好多地方係冇㗎，即係我。 希望你能够理解呢，是其实有相当部分呢，是香港有些地方是没有公园情况下又怎样解决呢？是有些事是解决不到的。为什么有很多工友打电话来呢？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些环境是事实上是想不到。而且雇主，我们问雇主怎么算啊？雇主其实都没有叫我们停工，亦没有帮我们解决方案，就说你自己想自己啦，你要翻工你自己解决啦。他是将个波掟回给工友啊。 你头先就真系好关注呢一个问题啦。实际上，譬如如果真系要求啲前线嗰啲判头咧，俾一个合适嘅地方你哋去食饭咧，呢个系咪都真系会有难度咧？因为可能唔同嘅地盘都真系个环境未必真系个个都可以有一个合适嘅地方去食饭，会唔会系咧？即系要强制佢哋要做，系咪都比较难啲咧？ 我讲个简单嘅例子俾你听，有啲，比如好似一啲半山区或者豪宅区咧，有啲工友咧，比如好似热得滞啊，休息下，穿一件衫咧，系管理处都唔俾你穿嘅，因为佢觉得，哇，你全部有钱佬，佢唔俾你穿衫，唔俾你觉得系俾嗰啲俾啲户主睇到你，咁你咧就要匿埋一二边咧，直头佢唔俾嗰啲户主见到你啊，即系佢系去到咁严重嘅，咁你更加冇可能咧，我求其揾一个阴阴凉凉嘅地方食饭咧，系其实有好多地方系冇呢啲咁嘅地方提供得到，即系提供唔到啊。提供到当然冇问题啦，但有其实香港有相当一部分呢啲咁嘅工作环境系提供唔到嘅。 明白。 咁你冇理由要嗰啲工友喂，你揸你饭盒，佢啲工资啲厕格，你只关埋门冇人理你啊。咁厕所都得隔啫，一两格啫。咁其他咧入唔到个厕所。 咁嗰个又唔系一个食饭嘅地方嚟嘅。 系咯。 绝对唔系。喂，不过何炳登，你始终无论点都好啦，即系听日呢一个食肆禁堂食呢一个嘅措施咧，就一定要生效噶咯。咁你自己点样应对呢？你头先都话你开咗成日工啦，晒得好犀利啦，你点应对呀？ 係冇㗎，依家我哋呢啲工友都系见一步行一步㗎，真系唔得都要即系停低囉，咪点啫，打马甚至乎有啲唔系话间间都做外卖嘅，因为如果买唔到外卖咁有啲地方咁点算呢？系咪 明白？ 如果你真明白，咁咪唔开工咯。 明白。嗱，另外一个咧，你头先都讲到口罩问题啦。我睇到而家温度咧都系摄氏33度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我相信系啦，即系当然大概再早少少咧，即系可能系2-3点嘅时候，12点几嘅时候咧，个温度更加高啦。咁你头先都提过，如果你全日戴口罩咧，又会你哋呼吸上面都真系比较艰难，同埋你亦都担心会唔会因此而中暑。不过亦都有一个咁样嘅情况，而家咧我哋见到。卫生防护中心讲咧，有啲嘅个案咧，源头不明嘅个案咧，散收收都牵涉到有地盘工人在内。咁所以某程度上，其实戴口罩可能都系为咗你哋嘅健康着想。咁呢一度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克服到咧？譬如举个例，系唔系可以增加中间嘅休息时间？吓，将佢斩开少少，增加几节，即系同个雇主讲，系咪可以处理到戴口室外都要戴口罩呢个问题咧？ 嗱，其實依家係有相當一部分嘅地盤咧，都會要求啲工友咧係自己即係一定要時刻保持戴口罩啦。係。咁但係咧，喂，佢真係忍唔住嘅情況下咧，咁佢都要喘大氣啦，係嘛？即係上氣不接下氣嘅情況下，唔通仲要戴住個口罩？而且你知道依家啲口罩咧，唔係個個都係 3M， 唔係個個都係 N95， 佢嗰個空間比較大，呼吸得比較暢順。一般而家呢啲普通嗰啲。呢啲咁嘅口罩咧，其實係好貼鼻得嚟咧，其實係好辛苦嘅。咁，但係咧，如果係比如好似一啲勞力咧，你喺啲簡單嘅工序當然係冇問題啦。如果係好似又要曬又要出好多力嘅，又要需要大量嘅氧氣，我唔知道即係大家都留意到有啲以前即係之前國內有啲學生咧，啲老師要佢戴住口罩跑步啊，或者係喺體育場上體育堂嘅時候咧，都有啲都窒息。死啦，系咪？咁你啲工友其實同樣都係人嚟噶嘛？咁如果你話戴住口罩咁大勞動力嘅話咧，我相信咧係未必個個頂得順嘅。 咁但係增加多幾節休息時間得唔得？ 雇主可以，當然冇問題啦。如果作為工人嘅，作為我哋嗰啲雇員嘅，如果你話雇主可以嘅話，當然冇問題。但係問題唔係個個雇主都會俾你咁做啊嘛。 了解啊， 咁樣，特別叫中間只係俾你喺明文規定嘅，只係俾你休息15分鐘。系嘛，多一分鐘佢都唔會俾你噶啦。咁變相咧，你話再俾多一兩節俾佢嘅話咧，我相信好多僱主都未必肯嘅，就咁樣。 了解，多謝曬你啊，何炳德，了解咗你哋嘅行業艱難，唔該曬。何炳德咧係嚟自港九搭棚同競工會嘅理事長。咁補充一下啦，頭先講到咧室外佩戴口罩啦，咁政府都話如果市民係有合理辯解，例如飲食啊、食藥咁樣咧係可獲豁免嘅，但係食煙、做運動同行山咧就會不獲豁免啦。1872-31，容先生有咩睇法？容生。 你系啊， 你好， 系 你好， 系 就我是的士司机嚟嘅， 系 系就咧嗱，我就有个疑问咧，我就买个饭盒，咁我企喺个街度，我哋揸的士，我一定要喺街食噶，冇理由揸包子食噶， 系 咪先？系啊，饭盒咁摆个，我企喺个车尾嗰度食。咁我算唔算違咗法呢？就我即係想有冇人兜得到我 呢？我頭先就啱啱引述咗，即係尋日記者會呢，政府有個說法就話市民有合理辯解，例如飲食食藥呢，呢啲就可獲豁免，但係食煙做運動同行山呢就不獲豁免。呢個係政府尋日睇記者會入面嘅一個回應嚟嘅，係啦。 係呀，佢講係咁講㗎，其實幾灰色㗎喎。佢話喂，你食嘢我唔俾，我哋都講咗唔俾糖食啦。你企喺街食嘢都系唔啱啊！咁都得噶喎。 咁但系你又真系除口罩，你其实系为咗食紧饭，即系你个动作系食紧饭，食完带翻系咪冇问题咧？ 系啦，就系而家几灰色，我而家都惊惊地，我惊买咗饭盒，咁样无端端中咗张2000蚊嘅告票。 嗱，尋日政府嘅説法就係話，即係有合理辯解，例如飲食咁樣咧，食藥咁樣咧，係可以豁免。咁我好快問一個問題啦，聽日點解決咗五個餐啊？你 中午我都係買翻屋企食，即係我未開工嘅。 夜晚咧？ 夜晚就買飯盒啦，真係買飯盒啦。 咁點食啊？坐喺車入邊食定點啊？ 嗱，如果佢唔俾我響室外食咧，咁我真係要匿喺個車入邊，屈住喺個車籠入邊食咯。 但如果可以室外嘅，你都會喺室外食嘅，即係企喺車邊嘅啫。 冇。你企出去嗰個地方寬闊啲，即係個範圍好啲，即係大啲嘛。我冇食得咁辛苦啊。 好多謝曬容先生。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8宗属于本地感染。理工大学进行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排序发现，本港发现的病毒株基因和菲律宾传入以及哈萨克机组人员身上发现的病毒基因极相似，推斷本港第三波疫情是由輸入個案導致。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回應第三波疫情是否與獲豁免檢疫人士有關的時候說，有基因排序的實證，當局會嚴肅跟進，亦都已經收緊相關措施。他又說，明白食肆全日禁止堂食的措施為市民帶來不便，但是非常時期，希望大家忍耐。在北京，外交部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会暂停与英国、加拿大和澳洲就包括引渡在内的司法互助协议。发言人汪文斌批评三个国家决定暂停与香港的引渡协议，严重干涉中国的内政，又指三国政治化和香港司法合作的错误行动，严重损害司法合作的基础。卷入貪污醜聞的馬來西亞前總理納吉布首宗審訊的案件宣判，他被裁定七項罪名全部成立，法庭下午再度開庭，未知道會不會在今日判刑。納吉布曾經表明，如果罪名成立將會上訴，預料不會即時收監。案件針對一馬發展前子公司 SRC 國際轉出4200萬令吉，折合990萬美元到納吉布的個人户口。法官認為辯方無法提出合理證據證明納吉布清白，裁定他一項濫權罪、三項刑事失信罪和三項洗黑錢罪名全部成立。67歲的納吉布成為首位被定罪的馬來西亞前領袖，面臨15至20年監禁以及巨額罰款。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日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风势较大。 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3度，相對濕度 62%。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龙翔道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天马苑对开，因为有意外啊，塞到去彩虹村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天马苑对开，因为有意外塞到彩虹村。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必加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喺油站。港岛路面呢，筲箕湾道呢，因为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筲箕湾道近住爱秩序街一段来往方向右线只是俾电车使用嘅啫。咁啊，东行线去柴湾方向就比较多车。而湾仔区嗰边呢，因为有沙中线工程，现时所有车辆禁止喺博览道中东行右转博览道东㗎。九龙方面啦，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九龙湾段呢比较多车㗎。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激战在国内发展早期不是那么好，就是那个经济能力的问题。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就算到了今日你要去学激战呢，你那套装备包括剑服啦、打剑啦、鞋啦、学费啦等等，都是几贵下。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中国点点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嘅。实际上咧，香港都有唔少嘅人士咧，佢系要喺户外工作嘅。咁啊，包括咗头先所讲过嘅一啲地盘工作嘅人员啦。另外就譬如亦都可能有一啲嘅清洁工啦。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咧，佢可能一整日啊，就系带住啲譬如系货板啊或者其他咁样咧，就喺街上面去行走嘅。咁啊，仲有譬如系即系速递员啊等等咁样啦。咁究竟呢班嘅人士佢哋个食饭嘅问题点样去解决咧？当食肆系听日开始全日禁堂食，而唯有后期咧系维持七日嘅时候，18723打嚟同我哋倾下。有位听众曾先生，曾生你好， 系你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啊？ 其实咧，佢应该咧一系啊，所有嘢停市14日啦，咁样搞咧，即系好麻烦啊，好混乱啊！ 停市14日，即系点样啊？ 系啊，即系禁足令咯，属于类似即系乜都唔好做咯，一系匿晒屋企啊！你而家咁搞，阿人喺出边食饭喎，喺边度食啊？边度搵地方啊？ 咁但系阿曾先生实际 食饭都唔紧要啦，食饭都唔紧要啦，因为我晏昼都唔食噶啦，呢排已经晏昼费事食啦，早餐咬个面包就算啦。咁你做嘢一系你做嘢 人哋晒太阳嗰啲系定死一个位唔喐嗰啲，你系豁免人哋唔好戴口罩啦。你一系换得几多个啫，你又唔派个口罩俾人。 系不过 唔系个口罩湿晒啊，明唔明啊？滴晒水。 明白啊，不过啊，曾先生你话即系不如停市十四日啦，全部禁足啦。咁但系大家都要出外去买餸啊，即系有一啲嘅必须嘅程序都即系必须嘅一啲嘅生活嘅措施都要做噶。 老实讲啦，我谂而家好多听众咧都赞成啊，好过你咁样搞我哋啊！你而家简直系搞我哋，系啊， okay. 搞紧我哋。 好多谢晒曾先生嘅睇法。不过其实曾先生后屘亦都提到有一点嘅，就系强制户外都需要戴口罩。咁有一啲嘅人士咧，又真系可能会特别受到影响嘅，即系譬如头先所讲过嘅地盘工人啦，就系其中一个嘅例子啦。因为你工作地方咧真系非常之热嘅。咁究竟譬如啲地盘嘅东主，又或者系相关嘅可能屋苑啊，又或者一啲嘅即系公司啊等等，可唔可以做到一啲合适嘅安排？譬如系尽量安排多少少嘅休息时间或者系休息地方，令到佢哋能够处理到呢个问题咧。而政府嗰方面啊，又会唔会对于即系地盘工人啊嘅情况咧，可以有其他嘅一啲嘅措施咧？因为今日啊，香港建造业总工会咧，亦都发表咗一个声明啊，希望政府咧避免一刀切实施禁止堂食嘅措施，亦都系话即系工友喺户外话空气不流通同埋猛烈嘅阳光嘅地方嘅工作，同埋戴埋口罩嘅情况之下咧，系好容易出现中暑嘅情况嘅。咁所以工会咧，亦都希望各大承建商提供一个有盖地方咧，俾工友休息，同埋喺酷热嘅环境之下咧，轮流休息嘅一个行政措施，同埋当然就要增加通风设备啦。1872311，张女士你好，张女士你好，有咩睇法？ 系你好，你好，你好， 请讲啊。 系，我都赞成头先嗰位先生讲咧，不如你禁足你啦。我想问咧，嗱，我老实讲，你做地盘，你已经三十几度，你而家天文台已经讲三十几度啦。你做地盘咁，你晒咗半日，我想问一下，我请问啊，嗰啲高官，你试下戴住个口罩，坐喺公园嗰度，上下边咧就发翻啲热上嚟，叫你坐半日。然之后佢除个口罩，都系喺公园度食饭。你感受一下我哋啲星斗市民嗰种苦况，你已经佢已经晒咗半日，你仲要禁佢食，不如你禁晒禁足令，咁咪一刀切。你等佢有咩病，佢发晒出嚟咁。咪仲好咯？ 喂，不过张女士啊，其实大家谂咧禁足令十四日咧，嗱呢个就可能系一个比较即系乐观嘅估计。如果你十四日之后又唔能够切断到整个传播链，咁点咧？你系继续禁足啊，定系点咧？咁同埋大家都真系有好多日常生活所需要做噶嘛？即系譬如头先都讲过，你买餸都要买餸啊，咁点搞咧？ 咁你预先嗱你。政府而家做样样嘢都慢人哋几拍噶，咁咪买多啲餸咯，罐头买多少少摆喺屋企咯。咁你好老实讲，我哋香港人防疫系防得好好噶，系你唔做警察，你放嗰啲人入嚟，咁你喺度喺个社区度播毒，你话俾我听啊，啱先我哋新年嗰阵时都做得好好啊，叫你封关，你死唔封关？好啦，而家大爆发。你点解琴日记者会连出嚟都唔出？咁你知道自己做错咗噶啦咩？系咪先？系咪即系你做错咗，你又唔认？你话俾我听，你点可以四围全球都大爆发噶啦？你点可以话我系专业人士就冇病嘅啫？ 好多谢晒张女士嘅意见啊！张女士最后就提到一啲嘅豁免措施啦。咁跟住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都同大家讲一讲咧，就系跨境嘅货车司机啊。嗱，由于佢哋咧每日要来回咧系内地同香港啦，咁亦都系可能运载一啲咧，譬如蔬菜啊、即系肉啊、鱼啊之类咁样咧，生活必需品嘅。咁所以较早之前咧，检疫嘅豁免群组入边咧就包括咗呢一啲嘅跨境货车司机。 咁但係喺尋日嘅記者會，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嘅記者會入面啦，亦都係公布咗啦，有第一宗嘅係呢啲嘅跨境貨車司機嘅確診個案嘅。咁而內地呢亦都係收緊咗呢啲跨境貨車司機佢哋嘅入境嘅管理措施嘅。咁究竟個情況係點，同埋對我哋會有啲乜嘢影響呢？1872321轉頭同大家傾一傾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历史系由我话事， 霸气霸气啊！ 冇错，历史系由胜利者所写噶，但系历史就系人都讲得噃。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畅谈社会文化嘅前世今生，一人一句，同你多角度分析历史。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跨境貨櫃運輸業嘅問題。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嘅主席陳迪手喺度嘅。陳迪手你好。 哎，你好啊，陈小姐。 系嗱，最近咧，关于跨境货车司机嘅即系检疫嗰个豁免嘅问题咧，就有几个嘅更改啦。咁我哋即系可能逐点去倾啦。其中有一点咧，就系较早之前啊，内地咧有一个公布，佢哋原本咧系即系深圳同埋珠海市咧有一个公布，就系原本话跨境货车司机咧入境嘅时候就要持有7日嘅核酸检测嘅阴性结果证明就可以豁免强制检疫嘅。但是突然之间就改了是72小时之内的。我想问，即是这个的改变呢，对于你们的影响是什么呢？ 哦，其实是啊，你刚刚讲这个呢，深圳和这个珠海呢，其实在7月23号呢10点钟呢就正式实施了。 嗯， 原先呢就其实是7日那个採樣嗰個疫情陰性嗰個證明啦，就縮減到去呢個72小時。當日其實都幾虛撼嘅，因為當日咧有差唔多成過千車咧係被退翻香港嘅，因為原本佢符合嗰個規定嘅。咁但係咧就基於佢突然間收窄咗嗰個72小時嗰個限制，咁啊變相咧其實有好多車需要退翻香港。咁當日都好誇張下，即係睇到個塞車情況。 所以退翻香港嘅意思就係佢哋已經過咗境㗎啦，咁但係佢哋就唔能夠落車，然之後要原車咧等候翻翻嚟，係咪啊？ 係啦，即係佢要回流翻嚟香港咯，因為佢其實呢一個咧收緊咧，佢係7月22號嘅夜晚啊，深夜嗰陣時通知㗎。咁但係通知完之後第二日，其實嗰個時間咧係非常之短嘅。咁業界咧其實真係好多前線嗰啲都好多埋怨啊，就係突然間咁樣去收緊。有個措施，咁呢一啲咧，其實就並唔係話啲咩作奸犯科嗰啲事啊嘛，即係大家係做好呢個抗疫啊嘛，即係防疫工作。其實呢一啲其實可以預早去通知翻，俾我哋業界預早有個心理準備，或者我可能提早去採樣咧，我做咗個採樣，咁我變咗咪符合嗰個72小時咯，我咪可以完成到當日嘅工作咯。但係即係呢一個咧係好比較突如其來嘅呢個 係。嗰個車龍潮最後係花咗幾多日先至處理到啊？ 車我唔使幾多日咁有，即係佢車龍咧係每個口岸都塞車，咁最誇張嗰個咧就應該係深圳灣啦。深圳灣佢因為要退翻香港，又涉及一啲重車啊，重車係需要再重新去申報，咁啊變咗龍尾咪頂翻去內地海關咁咯。 嗯，嚇，咁其實都好快就都處理到呢啲嘅回車潮咁樣噶啦。 是啊是啊，即是他因为中港司机呢其实那个适应力都很快的，即是知道有些政策推出，那么但他有一个72小时的限制，那么司机呢就其实已经消息传遍所有整个行业，那么他们第二日那么已经是去做返个采样，咁就变咗符合返嗰个72小时囉。 嗯，先讲讲呢个72小时嘅规定呢，即係大家要更加频密地去做呢、這个就係检测嘅工作啦，采样嘅工作啦。对于你哋货车司机嚟讲，有冇啲乜嘢嘅实际影响啊？ 其实密咗呢，呢个係即係用多咗时间啦，即係本来我哋係需要7天之内嗰个报告，咁而家缩减咗，变咗我哋做嗰个次数呢係好密。咁喺呢一方面呢，我哋都同內地反映過，即係你如果係行到咁密，做到咁密，咁你必須要將嗰、那個，因為檢測完之後你出嗰個報告呢都需時㗎嘛，即係之前呢就其實係9至12小時左右啦， 咁但係而家佢突然間呢個修改呢，就變咗要24小時先出到嗰個陰性報告。咁就呢一方面呢，其實就反映咗佢哋都有接受嘅，即係睇到明顯嗰個報告呢，那個時間呢唔需要24啦，去縮返嗰個大概12個鐘左右啦，就出到個報告啦。咁即係佢哋都有加派嗰個人手啦。 嗯，即系呢度就已经处理咗噶啦。不过喺嗰个货物运输供应嗰度咧，你暂时睇起上嚟实施咗呢个政策啦，即系由23号开始实施啦，系咪？ 嗯。 到而家为止，嗰个货物嘅供应上面有冇任何影响啊？ 当日咯，即系当日就有影响咯，即系因为嗰个退翻香港嗰个车数比较多咧，我估计当日其实有两三成噶，即系可能啲。啲物價都可能即係因為嗰個供應少咧，可能個價錢都提高咗。咁但係咧喺23號打後咧，我有留意嗰個走勢咧，即係佢係有塞車，但係就冇咁即係冇咁誇張啦。即係佢已經消化咗啦。咁到嗰個適應都好快，即係我其實估計係一個星期左右回復。咁其實都差不多，其實都回復緊。 係，即係對於成個物流供應鏈就唔係太大影響嘅，好快處理到嘅啫。 係啦，係啦，可以好快消化到啦，呢個就。 明白。好嗱，咁另外一個嘅措施啦，咁就係、是、即係亦都係最近嘅公布啦。咁就廣東省咧，就對於香港嘅司機、跨境嘅貨車司機咧，亦都係加強咗一個入境管制措施嘅，就係話如果個跨境貨車司機喺香港所住嘅樓，如果係14日咧，曾經有確診個案咧，咁就係豁免入境隔離嘅資格咧，就會被暫時取消，就直至到咧嗰棟樓嘅最後一個嘅確診個案公佈之後嘅14日為止。咁另外咧，如果你嗰間公司咧有司機咧係確診咧，咁嗰個公司嘅其他跨境貨車司機咧，亦都係由嗰個司機嘅確診日14日之外咧，亦都唔可以揸車咧翻入去內地，咁而你哋恢復翻去入去內地之前咧，恢復駕駛之前咧，又要再做多一次嘅核酸檢測，同埋攞到一個陰性結果咧，至得嘅。咁另外就係所有同確診司機有過接觸嘅其他跨境貨車司機啦，亦都係唔可以喺嗰個嘅司機確診日。喺計14日之內咧，就揸車翻入去廣東，直至到即係恢復駕駛之前咧，又亦都係要再做多一次核酸檢測，同埋攞到陰性結果嘅。你哋睇起上嚟，即係呢啲措施咧，對你哋有冇好大嘅影響咧？ 其實當然有啦，即係呢個咧，我記得好似嗰個淨係單計嗰個高危小區都好似應該都有幾百人啦，即係住喺嗰個香港屬於被衛生署公布咗出嚟嗰棟大廈，都有幾百人。咁其實呢個牽連都幾大，但係咧疫情係要控制，咁我哋嗰啲司機咧，即係其實手停口停，我哋嗰個工資組合咧，其實你開工咪有錢咯，唔開工冇錢。咁咁嘅情況下咧，其實你停佢14日咧，其實佢真係外坐家中咧，冇公開。即係喺呢一方面咧，其實老實講，即係由三月開始，即係因為呢一個新措施咧，其實自三月開始嗰個內地嗰個控投文件開始，其實業界咧一路以嚟咧安分守己、堅守崗位，即係一路以嚟配合住嗰個措施咧去執行嘅。咁呢一個咧值得一讚嘅。但係咧好景不常，即係香港嗰個疫情嘅轉變啊，即係其實希望我喺呢度好希望咧香港政府咧。其實真係好好控制翻嗰個疫情，即係俾翻我哋嗰個行業啊，俾翻香港市民有一個正常嘅生活。因為我哋又冇做錯嘢，我哋一路做緊，佢要啲咩規定，我咪做咩規定咯，我咪配合咯。咁我其實我99% 行業，喂個個都好支持，即係做緊呢一樣嘢噶呢個。但係香港疫情爆發咧，其實內地去實施一啲措施，其實係基於咩考慮？基於香港嗰個疫情嗰個變化而做一啲措施出嚟啊嘛。咁所以其實喂，呢個對我哋嚟講咧，其實係幾冤枉。 所以你覺得責任應該係翻翻去特區政府嗰度啦。 一定係責無旁貸，作為香港嘅管理人，一定要做好香港嗰、那個嚇嗰、那個管理，即係嗰個防疫去控制翻。喂，你而家日日過百單數字， 明白？ 即係如果一路咁樣做下做下，幾時會傳到我哋嘅？ 明白。最後一樣咧，我想問問啦，就係、是、有醫學專家咧，佢就有咁嘅建議嘅，就係、是、兩地政府咧，不如就係唔俾嗰啲嘅跨境司機咧喺對方嘅社區出現啦，即係話即日咧就原車走啦，咁食飯就再安排啦，總之就唔好混入去個社區啦，咁樣。你對於呢個建議又點睇呢？ 其實有個困難喺度啊，因為我都反映過，就係、是 其實咁耐以嚟咧，我哋有啲中港車司機咧，已經係叫做移咗民去內地，即係喺內地嗰度已經置咗業，買咗樓啊，住咗十幾廿年，即係都已經係我諗行內大概佔一兩成都有嘅，即係都有呢啲數字嘅。咁喺佢哋嚟講，佢揸住港人身份證、跨境司機身份，但係我係居於內地嘅。咁好啦，如果係你話即日往返，咁我翻咗嚟香港，我瞓邊度啊？真係瞓架車，而家真係大有人在喎。 因為其實已經住咗喺內地㗎啦， 係。所以這一個呢即是他即日往返他都有個什麼的，即他都說特殊的需要或者是有些 特殊情況下，那可能跟回個當地的小區去申報回，喂其實我的地址在這裡，那會不會說批准呢？批准回這個特殊情況呢？因為我本身住了十幾二十年我都是住在內地。 明白明白，那要處理這個問題。多謝曬你啊，陳迪手傾到這裡，謝謝，拜拜。 謝謝 啊，拜拜。陳迪手是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主席，我們電話號碼187231、啊，大家聽到即無論是跨境的貨櫃車司機還有在戶外工作的人士，你有些什麼的對於政府新防疫的措施有些什麼的回應呢？打來187231跟我們談談。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And 今集我哋今个星期咧，其实咧系只系 focus 喺英文嘅一个音，就系咧 the T sound。我哋上次讲字尾嘅 T 音，当个字尾咧。是 T 音，而我哋后面冇其他音跟住咧，好多时候我哋 T 音咧就系应该读翻咧就咁咁嘅音，就唔系啦。我上次讲咗，好啦，咁有啲时候咧，我哋嘅 T 音系唔读嘅，咁我哋要听多啲，用耳仔认真聆听，又究竟讲英文嘅人系点样读？今日想讲咧就系咧，就用翻 it it 呢个字啦。OK， 我哋 it 咧后面如果系一个譬如 W 音咁啦，好多音其实都系嘅。咁好多時候咧，個 T 未必讀出嚟嘅，我就咁讀，聽住咯。It it 跟住譬如 was 啦 ，W A S it was good for example 啊，呢件事係好好嘅 ，it was good。我通常咧我唔會讀成 it was good。OK 個 T sound OK 我哋未必會讀出嚟嘅，所以我哋就咁講 it was good it was good it was it it it it 咁樣嘅。OK 如果我哋學名咧，我哋語言學咧就叫佢做。一個叫做 glottal replacement of the T sound， 有一個聲音嗰個喉嚨扼停佢嘅音咧，嚟去到代替咗個 T 音，咁你個嗰條脷咧就唔使喐得咁多 ，OK， 咁所以就會讀得快少少啦。So it was and that will do。OK， 咁呢個係英式英文好多時候係咁樣讀嘅。It was good, it was great, it was fun。咁咧就好過咧 ，it was good, it was great, it was fun。咁咧就比較咧花時間同埋慢啲同埋論盡少少啦。下次繼續講。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有方女士喺度啊，方女士你好， 系你好， 你好啊， 陈小姐， 系啊，你好， 咁我想系表达一啲嘢咧，就系话希望咧特首同埋所有嘅高官咧都真系要听一下嗰啲专家，譬如袁国勇啊、何柏良医生。他们的提议和各种的建议怎样做，希望他们不要样样都慢三拍啦。那我都听他们 说最近那两个礼拜都没有开会，即是没有跟专家开会，即是很多事都是好像是不单止慢三拍，好像觉得我有我做，你们不要理我做的事一定对。但是做得不好，防疫那里有漏洞，以致现在爆成这样样。咁而家咧最辛苦就係嗰啲工人，有時我去買餸見到嗰啲，即係譬如好似整煤氣嗰啲，即係喺地下度掘啲嘢，掘呢樣掘嗰樣去整煤氣嗰啲咧，我見咧其實戴住帽咧，又包住曬毛巾防曬啦，兩隻手咧又要戴住嗰啲護曬嘢咧，再戴埋個口罩，真係做完嗱一句説話咧，辛苦揾嚟自在食啊，食一個晏仔可能幾個即係幾個字時間都 OK。但是为什么要搞到咁辛苦呢？即是政府的失误 点解搞到一般咁凄凉嘅市民去帮佢去还呢？即係我希望政府真係要做好啲啦。 明白，多谢晒方女士嘅意见。听埋何女士啊。何女士你好。 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啊？ 係咁嘅，我个问题係小型嘅、我係个独居女人老人啦。咁我就疫情呢，而家我成日日都走落去我个私人屋苑下面晒太阳嘅。我自己一个坐一个角落头嘅。咁我落晒緊太阳嗰时候就除咗个口罩嘅。咁我呢本人呢，就其实我有睡眠窒息症啊。就戴咗嗰啲睡眠机呢成十几年㗎啦已经。咁我坐喺度嗰时候我除咗佢舒服好多㗎嘛。因为我根本亦都好要抹汗啊。咁但係而家有咁嘅情况下啦，我就想问佢嗰个指引话，你如果有健康残疾嘅，你可以有啲豁免啊嘛。咁我喺呢个情况点啊，我日日九点钟至十点就落去坐喺度晒太阳，好舒服咁样。咁但戴咗个口罩，我真系辛苦好多噶。 理解啊，不过咧，何女士，我谂你呢个咁具体或者实际嘅问题咧，可能都要有关当局先回应。不过咧，你嘅忧虑即系明白嘅，你的关注点亦都明白嘅。多谢晒你。有一节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都系通去狮隧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狮隧嘅另一边入口啦，窝打老道近油站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沙福道。而家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主要是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挤塞，龙尾过了圣若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比较繁忙一些，龙尾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币7.004，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港金现价报17,780元，比上日收市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9.71美元，卖出1,930.68美元。港汇指数系106.5，升咗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意外事故同埋啲塞车嘅消息俾大家知道先。加士居道天桥啊，九龙区吓，加士居道天桥去土瓜湾方向，喺女童军总会桥面嘅快线有意外啊，咁啊龙尾塞到过咗果栏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土瓜湾方向，女童军总会对开快线有意外，龙尾过咗果栏。之前龙翔道去荃湾喺天马苑对开咧，都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但系仍然系非常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住德福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怡道噶。龙翔道荃湾天马苑对开之前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咁但系车龙都需要啲时间去消散嘅。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喺龙翔道公园嘅快线亦都系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马坑涌道，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排到太子道西，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咁啊，九龙区其他路面交通情况，现时清水湾道下行去龙翔道方向，彩虹交汇处一带咧相当多车噶，龙尾去到顺利消防局。 阿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带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窝打路道附近，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九龙城交汇处都系交通繁忙啊。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新界方面，现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站都系多车，龙尾去到葵青路。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雄行人桥面去深水湾，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回城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安法十问。 国安法的效力范围涵盖非特区居民在香港境外的犯罪行为，这个做法和香港惯用的普通法原则是否相符？港大法律学院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 对于非本地居民在域外的行为行使刑事管辖权，这个就叫做所谓保护性管辖的原则。咁喺中國刑法裏面咧係有保護性管轄原則，咁喺啲歐洲大陸法系嘅國家都長期咧有呢個保護性管轄嘅。咁喺普通法地方咧，例如英國啊、美國啊，亦都有案例咧係喺某啲情況啊，包括危害國家安全嘅情況咧，保護性管轄原則係適用嘅。保護性管轄原則咧，主要嘅目的咧就保障翻某一個國家嘅主權啦、安全啦，或者一啲重大嘅利益。方法咧就係咧行使呢個所謂域外管轄權，即係如果有啲外國嘅公民喺外國進行一啲嚴重危害到呢一個國家嘅主權或者安全嘅行為，例如咧涉及到類似叛國嘅行為咧。可以咧實施呢個域外管轄權，係對佢哋咧進行呢個刑事嘅檢控。咁但係實際嚟講咧，呢個域外管轄權就未必一定咁容易行使得到，因為如果係喺外國有外國人進行呢一啲危害到呢一個國家嘅安全嘅行為，咁只要佢哋唔踏足去呢個國家咧，咁佢哋就唔會咧受到檢控，因為一般嘅國際引渡咧係唔適用呢啲所謂政治嘅罪行嘅，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一般咧都係政治罪行，咁就唔可以进行呢个国际间嘅引渡嘅。 香港大律师公会执委罗敏聪： 其实香港惯用嘅普通法原则啦，即系有关刑事嘅罪行咧，牵涉到一啲嘅国家所谓国家安全咁样先讲啦。咁一般嚟讲咧，都系管翻一啲就系嗰个国家本身佢自己嘅国民，无论喺当地或者喺外地。咁但係至於你話有冇一啲嘅其他嘅例子係牽涉到就係話一啲國家安全嘅法律呢規範咗唔單止係佢本地嘅居民，甚至乎係喺外地發生外國人嘅行為，咁呢一個情況嚟講呢，喺普通法嘅國家底下呢，我自己就唔係好留意到有啲乜嘢。按照我自己做過嘅一啲資料搜集呢，其實可能要去返1700几年、1800几年嘅時候呢，英國當時呢係有一啲條例呢，就係話如果你係喺英國以外或者係公海作出一啲法嘅假誓，目的咧係為咗煽動或者係咧做一啲嘅叛變嘅話咧，英國嘅法庭咧就有權就呢一啲嘅罪行咧係定罪，就算呢一啲嘅罪行咧唔係喺英國嘅管轄區發生，犯罪嘅人咧亦都唔係英國本身嘅國民。除咗呢個例子之外咧，我自己就唔係好懷疑有其他嘅例子咧係講緊國家安全法嘅適用咧係唔單止對本地嘅國民生效，甚至乎係對外國人喺域外嘅行為。是會有效力的，因為這樣的關係亦都解釋得到為什麼自從這個國安法實施了之後，我們會留意到就是很多外國的國家是對這個第38條是有這麼大的意見，亦都解釋得到為什麼有幾個國家已經開始檢討他們和香港之間各個有關的引渡協議。 國安法十問。 我是 Lazy Lion，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 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喺香港，大家生活各色其色，但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份建立同守护呢个家，所以我哋需要做实事嘅人，为未来嘅社会安定同繁荣进步出一分力。9月6号系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系7月18号至7月31号，表格可以喺选举事务处同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者喺 elections.gov.hk 下载。珍惜香港，同建未来。 60分钟走遍世界。 欧盟领袖就住经济复苏基金咧达成协议， 欧盟系共同举债，标志住欧盟嘅一个新阶段。 吕德学者韦康同我哋倾下， 以前举债咧仅限于嗰19个用欧罗嘅成员国，今一次咧超越咗欧罗区啦，成个欧盟再进一步变咗系一个财政联盟。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样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嘅強調自由咧，就係一個自私嘅表現。 我哋都要係開始咧，係去適應一個新嘅常態。 我哋每一個人做好我哋應該做嘅嘢，啊，呢個係我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評論員陳志傑。 时间嚟到晚上嘅6:44，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今晚我哋嘅评论员系陈志杰啊，你好，陈志杰。 系你好，大家好。 嗱，咁啊，不如先讲讲咧一位政治人物佢嘅银行账户啦。讲紧系边位呢？就系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啊。咁因为咧喺英国金融时报嘅一个即系访问入边啦，咁佢就透露佢自己一个嘅美国嘅银行嘅户口咧，最近咧就遭到关闭，咁同埋咧嗰间银行就俾翻晒啲钱佢啦，咁样，咁同埋佢亦都话咧，就算系汇丰银行啊，似乎都唔系咁愿意咧同佢做交易，咁佢就话即系呢个嘅做法咧，就即系佢相信佢亦都话即系同一啲嘅政府嘅公务员啊等等倾过，亦都话咧即系银行咧唔系咁。想即系同佢哋做一啲嘅交易啊、生意啊等等嘅，咁亦都咧，即系佢再进一步即系同香港嘅媒体去访问嘅时候咧，亦都再进一步补充啦。佢就话咧，系年几之前啊，应该系年半之前啦，就喺美国当地咧一间嘅银行咧，美资行咧就开设咗一个储蓄户口。咁今年三月咧就接到嗰个关闭账户嘅通知啦。咁佢就相信咧系主要同近四五年咧期间国际上面咧各个监管机构咧对于一啲叫做高知名度嘅政治人物啊嘅客户咧嘅审查关注有关，而佢亦都相信即系呢一样嘢就同未必同国安法有关嘅，因为呢一个银行嘅动作咧就系早于国安法通过之前嘅，系啦。 咁有一个字呢，我諗香港传媒嘅朋友或者关心香港传媒嘅朋友都唔会陌生，叫做自我审查。咁啊，今次我觉得係有少少银行界一啲嘅某啲自我审查，係咪真係去到人哋政府去要求做呢样嘢呢？可能未必。咁但係喺一个唔良好嘅中美关系之下啦，咁中国呢边有港区国安法， 人哋嗰边有香港自治法。咁银行做生意咧都要比较小心，而香港咁啱咧就系呢两条法例针对嘅一个社会嚟嘅。咁所以自我审查个气氛就系银行会惊啊，同呢个人物做生意有咩结果咧？会唔会佢就系受到是但边制裁嘅对象呢？如果惹到呢啲官非嘅时候，我要点算呢？咁当然啦，吓阵间陈志思先生都会同我哋倾偈嘅，可能再问佢多啲啦。但系呢个自我审查嘅气氛，我相信应该都出现紧，而喺国际传媒多啲方面嘅报道噶啦，包括啲匿名嘅银行啦，吓即系无论系啲国际通讯社报道嗰啲银行唔肯开名，都尽量审查翻吓，即系 audit 吓审查自己啲客户嘅政治立场。其实都令我啲消息噶，譬如话一啲香港嘅社运人士啦，吓咁佢都话好似本地银行都打电话问佢户口某啲钱系点嚟嘅，系咁所以呢样嘢我觉得系一个字叫做自我审查。咁香港传媒行业都听过呢个字噶啦。咁估唔到今次喺銀行行業，我覺得有呢個字都出現緊啦。 不過陳志傑又咁，即係如果我睇翻一啲相關嘅資料咧，其實根據翻國際嘅準則啦，同埋本地嘅監管機構制定嘅內部嘅規則啦，亦都係講咧啲認可機構需要對所有嘅客户進行盡職嘅審查嘅。其中咧就係對於頭先嗰啲叫做係高知名度政治人物啊，即係簡稱叫做 PEP 啦嘅客户咧。是要展开一个高强度的尽职审查和核实辨识的身份。那这些哪些人叫做高知名度政治人物呢？是包括了譬如国家的元首、政府的首长、高级的官员、资深的从政者和国企行政要员等等。你頭先就話，即係可能係同嗰啲銀行咧自我審查有關啦。咁亦都係因為最近中美之間嘅緊張嘅關係，而香港正正係其中嗰、那個緊張關係入邊咧嘅一個主要嘅主角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即係既然佢不嬲都有一個咁樣嘅規定，你係要對於所有嘅高知名度嘅政治人物做一個盡規審查嘅時候，我哋又可唔可以調轉另一個角度去諗咧？只不過就係大家覺得而家喺咁嘅環境之下，我實在需要咧係再做多一啲嘢啦，而未必真係同一個叫做即係自我審查係相關咧。因為實際上，譬如我哋都睇到啦，即係近年咧喺國際唔同嘅監管機構咧，對於銀行嘅一啲嘅叫合規嘅審查嘅要求啊，亦都係嚴格咗嘅噃。 我諗自我審查最得意就係嗰種曖昧嘅界線，冇人會講明邊條線就係審查，咁但係就自己摸出嚟嘅係。當然啦，嚇呢個規定都唔係最近發生嘅，咁但係以往針對嘅咧係譬如出現過就係俄羅斯政府啲嘅或者同俄羅斯政府好密切關係嘅俄羅斯嘅財閥，咁再加上俄羅斯喺克里米亞，即係東歐嘅啲政治及軍事行動啦，咁所以就注意佢户口嘅係，所以最少就係香港政治人物嘅知名度咪提升咗咧。以往嚟講係一個國家嘅政治人物或者元首啊，咁佢要比較受到注視嘅。但係從今次嘅事件會睇到香港嘅政治人物似乎就登上國際舞台，真係成為咗好知名嘅人咧。咁呢個同近年嘅中美氣氛都有關係嘅。 好，嗱，不如咧，我哋就请嚟事件嘅主角啦，就系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同我哋倾倾啊。陈志思你好， 系你好， 系陈宇你好，大家好， 系吓，仲有陈志健喺度。嗱，想查询一下啦，你就话咧，嗰个银行户口应该系年半之前喺美国当地开嘅，系咪啊？ 系冇错，系当地喺一个即系我行入嗰间银行开嘅，冇咩识人嘅，开一个储蓄嘅户口嘅吓。 咦，咁我想请问嗰间嘅银行个规模大唔大噶？ 哦，大銀行嚟嘅，不過就唔方便即係講佢嘅名啦，費事我害到佢哋。 明白，大銀行嚟嘅。嗱，咁我想請問，即係佢去通知你咧，話要關閉你嘅户口之前咧，有冇任何嘅一啲嘢，譬如信函啊，或者其他一樣嘢咧，係問你一啲其他嘅資料啊，或者問題咁樣嘅咧？ 佢冇，所以我估計咧，其實佢哋銀行可能真係我啱啱今日我不斷解釋咧，我相信個主要原因就根本同呢個講法或者呢個中美冇關係嘅。但係反而係同咧，就喺過去，即係我諗都有五六年嚟啦，成個全球金融界因為咗反洗黑錢咧，就做咗好多嘢嘅，包括咧所有銀行咧需要對呢啲有政治人物咧。 他哋要做額外好多嘢嘅，無論銀行喺香港、外國都好咧，都要做同一樣嘢嘅。咁所以我去開户口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奇怪，佢冇問有冇任何嘢，咁我就開咗户口噶啦。咁我估計咧，就因為我年幾年前開啦，但係今年三月咧，我收到封信嘅，佢寄封信嚟就話啊，多謝啦，我可以 close account， 冇解釋嘅。不過咧，我估計咧就可能咧佢個 system 度咧，因為佢 system 需要 check 嘅，呢、這個監管機構需要佢哋做嘅。咁所以我估計可能佢。一電腦嘅 rank 一路喺行一個圈，咪一抄到我係即係同香港即係有關係嘅，咁所以我估計有咁嘅原因咯。因為我相信有啲銀行咧，當你知道你係一個我哋叫俗稱做 PEP 啦，即係啲政治人物啦，佢要做額外好多嘢嘅啊，咁所以我估計佢根本就唔煩啊，都唔想同你講添啊。因為我有其他户口喺美國咧，就冇受影響嘅，咁但係可能依家銀行佢就費事做啦。咁等於我好肯定咧，如果一個外國嘅政治人物嚟香港喺香港開銀行户口咧，我相信根本係好難開到嘅。 因為係明白，即係你頭先都講到，即係可能大家要做好多嘅審查啊嘛，係咪啊？ 佢因為佢要可能佢要睇你背景啊，睇你啲，因為佢而家最驚咧，因為監管機構全世界監管機構都想即係好。好擔心，當然唔係梗係針對香港啦，針對其他啲國家啦，就擔心有啲人咧，佢政治關係啊、啲錢啊、啲來來去去，咁可能你需要做好多嘢去睇佢啲 account 嘅，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啲銀行根本唔想做添， 係 根本唔想同你做。 明白。不過陳志思有一樣嘢，即係我都比較奇怪嘅就係、是、因為頭先你都話啦，嗰間嘅美國嘅銀行咧，都係一個比較大嘅銀行嚟嘅。咁照道理，依啲大銀行咧，應該對於國際嘅一啲相關規則或者規矩咧，佢哋個敏感度應該係比較高嘅。咁同埋應該就即係只能夠相信啦，即係越大嘅銀行，由於佢哋擔心可能違規嘅時候所引起嘅後果會比較大嘛，咁所以應該啲嘢就係做足嘅。但係你係一個即係資深嘅政治人物啦，咁亦都喺香港從政即係好多年啦。咁但係佢嗰陣時完全係乜都冇去問你，或者係而家先至發覺，咦，原來依位係知名嘅政治人物嚟嘅，其實會唔會有點而奇怪咧？ 唔係，咁你要記得啦。依家如果你行入去香港銀行，個識你啫。我去到美國一間行入去，根本佢唔知道你邊個嚟噶嘛。咁但係當然佢又亦都冇問。咁我填曬表，但其實佢唔難嘅。佢稍後就做到嘅，因為佢一可能佢電腦咧一 check 就 check 到你嘅。所以開個黑咧就當然開個黑可能佢唔知咯。但其實我就唔奇怪，我係奇怪用咗咁耐時間先睇到。即係佢可能開個黑佢唔知道你邊個嚟噶嘛？要咁多人啊，係咪啊？咁但你開完之後，咦過咗好長時間，佢都冇嘅喎，我就好奇怪，點解要過咗成年幾三成年後嘅事，佢先 check 到係咧？因為佢其實每一間銀行咧，我估計咧，佢內部已經有電腦啊，去做呢樣嘢噶啦，有啲軟件咧去 check 下啲人噶啦，全球啊，佢 check 啲人嘅，咁所以就。都奇怪，點解用咗咁耐時間先 check 到？ 明白，我都想請問多一樣嘢啊，就係、是、根據你自己喺其他銀行嘅經驗咧，同埋你自己本身家族都係即係有銀行噶嘛。其實呢啲咁樣嘅調查或者係循規，係唔係應該耐不耐就可能要係做一次啊？定係點樣嘅咧？即係因為佢成年幾之後先至發覺，咦，原來呢位係一個 PEP 嚟嘅喎，咁我索性就即係不如刪咗銀行户口嘅。呢點又真係喺個銀行業界嚟講，係咪都係罕見嘅事咧？ 嗱，我唔知道每間銀行嘅做法啦，但我相信銀行咧一定要有，即係佢一定有佢個 list 嘅，即係同埋咧，你知啦，呢 PEP 係不斷會更新噶嘛，咁所以我估計咧，佢哋某一段時間咧，佢就會更新去 check 嘅，因為你永遠都有新嘅 PEP 嘅，係咪先？咁多人係咪啊？咁所以咧，我估佢個 list 咧就不斷更新嘅。但你話佢幾耐做一次，我就真係唔清楚啦。同埋今日個 PEP 嗰個嘅涉及嘅人真係多到你唔相信㗎。即係你唔係淨係做，唔係淨係政客，就算你喺政府度高層嗰啲，佢都係㗎嘛。咁所以即係個 PEP， 但當然如果你喺香港嘅，咁我相信就好多人都知佢邊個啦，係咪啊？香港政治人物，香港銀行個個都知嘅。反而或者去到外國嗰啲咧，咁佢個我唔知佢用咩方式啦。咁可能佢但肯定佢係會需要定時就要去更新做一次去 check 嘅。 我諗我估年半之前，阿 Benet 你喺美國嗰間銀行心中都應該係一個普通客户嚟嘅，暫時仲係咁啊，年紀之後就發現，哎呀，有啲唔對路啦，户口被取消了咁樣。會唔會真係啲年紀更新得幾快？香港嘅政治人物重要性提高咗咧？可能真係。 我又覺得兩者冇關係嘅，因為始終呢個都係三月啦。我相信佢係個電腦程式嚟嘅，佢電腦程式彈出嚟咧就彈出嚟噶啦，因為佢啲名佢 Indy 中咗 PEB， 佢即刻彈出嚟噶啦嘛。咁佢根本可能有你冇你就即刻 cancel 你噶啦，都唔使谂你系边度噶啦。 即系年几前你个名字都唔喺上面噶啦，我估系咪？所以冇事啦。 你 PEP 一向就系 PEP 噶啦。我喂，我谂我 P 唔系，即系我谂我 PEP 样嘢应该我如果冇记错，可能五六年前开始先有嘅。咁、但系当其时一定系噶啦，即系我谂我二十年前已经系 PEP 嘅，咁、所以咁一向都喺嗰度噶啦。 即系年几前冇事啦，最少系咪？行入去俾你开户即刻。实问你咩职业嘅系咪？ 我开嗰时候咧，一个人从来冇问我啲问题，即系当我系一个普通客户嚟嘅。 陈志思，我想问你，头先话即系官员都有类似咁嘅情况啦。其实按你嘅了解，系讲紧香港嘅问责官员啦，定系讲紧高级公务员啦，定系点啊？ 其实 PEP 个头先我讲啦 ，PEP 个范畴系好阔嘅，公务员咩人都系 PEP 噶啦。当然唔系一般公务员啦，系咪？当然高级啲啦。所以根本好平常，因为而家根本就系、是，不过我谂冇人会冲出嚟讲啫。基本上所有同政治有关嘅人都系 PEP 嘅今日。 咦？咁但系有冇听闻真系有香港嘅即系高级嘅公务员，又或者系高层嘅官员咧，学你咁样俾人删咗银行户口啊？ 你要記得呢個 PEP 行咗好多年噶啦，唔係而家嘅事嚟噶啦。咁我相信你過去係咪有人有麻煩有剩，我絕對唔出奇咯。 嗯， 就是這個、因為呢個已經幾年嘅事嚟噶，已經係。 係嗱，頭先阿陳志傑就覺得咧，即係呢個會唔會係同銀行業界有一個自我審查咧係相關嘅？尤其是而家中美之間嗰個摩擦越嚟越激烈啦，咁香港亦都係一個主要嘅重點啦。會唔會真係同銀行界自我審查相關咧？你覺得？ 首先咧，呢、這個同中美嗰個都未開始。頭先我而家講緊都係之前幾五四五六年已經發生緊嘅事啊。中美嗰個今次之後啊，都未發生啊。你話之前有 PEP 之後，的確銀行有啲根本頭先我講，因為嗰個工作量係多咗好多嘅。咁即係好多可能真係基本上逢親你係 PEP， 佢真係未必想同你做生意。除非你可能佢真係有其仲有其他業務啊，成啊咁，佢都未必嘅。如果你是一個普通 account 嗰啲，可能佢真係覺得哇唔值得同你做呢個 account 咯，所以就唔係話咩，我可能反而覺得就係佢成本效益計落去數就唔划算，同呢啲人開户口， 即係 要交多啲，要交多啲報告啊，要寫多啲嘢啊咁啊，做多啲內部嘅一啲嘅嘢，咁所以根本唔值得去做咯。 即係你覺得同中美關係冇乜關係嘅？ PEP 係冇咯，因為根本行咗多年嘅咯，即係中美而家係而家先發展啫嘛，都未開始。你中美又未有制裁，你就未有，所以根本都未有，都而家讲紧嘢都唔关嗰样嘢事添。 好啊，唔该晒你，陈志思倾到呢度啊，多谢晒你，拜拜吓。陈志思系行政会议嘅召集人啊，咁大家即系听完陈志思讲咧，自行判断啦。 判监十二年，法庭下昼开庭，就佢一项滥权罪判监十二年，罚款2100万马币。三項刑事失信罪和三項洗黑錢罪各判監十年，刑期同時執行。納吉布早前曾經表明，如果罪名成立將會上訴。案件是針對一馬發展前子公司轉出4200万马币，折合大約是990万美元到納吉布的個人戶口。法官認為辯方無法提出合理證據證明納吉布清白，裁定全部的罪名成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5度左右，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骤雨，随后的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系黄大仙嗰边噶，黄大仙大成街有交通意外，而家介乎大同街至到彩虹道嘅呢一段咧，系暂时唔能够通车。重复一次啦，就系黄大仙嘅大成街有交通意外，介乎大同街至到彩虹道嘅一段咧，系暂时唔能够通车。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即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龙翔道都还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在顺利村，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挤塞，龙尾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二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都还是比较繁忙一些，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就几多车了，龙尾排到去上香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北大屿山公路东会城去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星令一点，抗疫加油站。 大家好，我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过去那几个月，全香港的市民都是同心抗疫，请不要松懈，繼續忍耐，保持社交距離，注意個人和環境的衛生，勤洗手，戴口罩，我有信心香港一定能夠打贏這一場抗疫戰。 香港電台第一台，與香港人同心抗疫。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志杰。 时间到了晚上的7:0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陈志杰，今日呢卫生防护中心的记者会呢就说，今日新生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呢有106宗，是连续第七日的确诊人数呢过百宗的了。虽然数字呢是比较前6日稍微回落啦，咁但係呢亦都要留意呢今日呢所讲嘅初步确诊嘅数字呢都有85宗，咁亦都唔知道听日再去开记者会嘅时候到底嗰个宗数会系点样啦。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呢，其实医院嘅病床面对嘅压力呢越嚟越大，亦都有一啲嘅确诊人士啦，佢哋就话呢即係已经系连续3-4日啦都未能够安排到进入医院嘅。根据医管局喺今日晏昼嘅记者会所讲啦，而家负压病床同病房嘅使用率咧，分别就系79%同埋82%，亦都形容咧佢哋系面对紧即系嘅个病床嘅压力咧系好大，亦都系尽力咧将啲病人咧转去二线嘅隔离病床啦，同埋鲤鱼门嘅社区隔离中心嘅。咁而家有几多嘅病人咧系转咗入去二线隔离病房咧？就系230个，亦都有超过100个情况稳定嘅患者咧转入。去咧鲤鱼门嘅社区隔离中心，就希望腾空翻一啲嘅床位啦，去接收一啲咧系更加严重嘅病人啦，即系留翻啲一线嘅病床俾佢哋啦。咁不过佢哋都承认嘅，每日都仲有100多个病人等候入医院咧，情况就唔理想，但系亦都因为太多新症啊，未能够应付到。咁点样处理呢个问题呢？之前亦都不断有一个做法咧，即系有一个讲法噶啦，就话佢哋会喺咧亚洲博览馆设立社区治疗设施。 斯，即係可能係俗稱嘅方艙醫院。咁究竟個情況係點樣咧？電話旁邊我哋請嚟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負責聯網運作嘅張子峰醫生。張子峰醫生你好， 係陳燕平你好， 啊，仲有陳志傑喺度， 係張醫生你好。 嗱，頭先我哋就即係簡稱咧亞洲博覽館嗰個社區治療設施咧，其實就叫做方艙醫院啦。咁知道你哋都做緊一啲即係唔同嘅準備功夫嘅，咁不如講講啦。而家你哋大概嗰個準備功夫係做成點嘅咧？ 係，我諗大家聽眾都知道啦。頭先你都講咗啲數據，咁其實喺過去三個星期，踏入七月咧，我哋基本上咧已經接收咗1400宗確診個案啦。咁其實咧已經係等於我哋過去咁多個月嘅總和。咁其實每日而家頭先都講啦，成七日咧都係過百咧。咁其實我哋同時已經日以繼日、夜以繼日咁樣去盡量去調配嗰啲病床。咁我哋點樣去騰空嘅空間咧？咁我哋頭先你都提啦，我哋開咗一啲嘅二線嘅病房啦，亦都用咗李園門啦，上個禮拜。咁其實就係將一啲病情穩定啊，一啲輕症嘅或者年輕啲嘅病人咧，就一路去騰落去一啲唔同嘅設施，等我哋騰出啲一線嘅病床咧，幫到一啲比較重症嘅病人，或者啱啱初期確診嘅病人。咁嗰啲有症狀嘅咧，我哋都係比較要小心嘅。咁我哋其實而家好似你頭先講啦，遠遠都係追唔到每日新增嘅個案啦。咁所以我哋其實咧都好心急咧，係諗緊唔同嘅方案啦。咁頭先都講有啲嘅設施譬如頭先提過嘅亞國館，我哋都有同事咧一個禮拜其實一路係落去睇下個場地，同睇下嗰啲技術上邊咧係咪可以變成一啲嘅隔離設施嘅。咁基本上我哋都要處理一啲技術嘅問題咧，因為嗰個唔係一個醫療嘅用途嘅設施啊。咁譬如喺抽風上面啊，喺衛生方面啊、清潔啊、洗手間嘅設施啊，我哋點樣出入口，我哋都已經開始規劃緊點樣病人流啊，同事乾淨嘅地方點行啊，我哋都密鑼緊鼓。咁但係咧都需要啲時間。我哋都好心急咧，希望可以盡量多啲嘅工具咧，嗰啲地方咧可以處理到需求啊。咁我哋希望盡快咧，我哋可以有一啲嘅確實啲嘅準備啲。技術上的解決了，我們可能跟大家公布一下。 譬如剛才你說一個很實在的，就是一些通風的問題，因為那個可能會比較複雜都不定，因為那個通風系統它設計了動建築物在這裡就是這樣的。那這裡你們初步研究有沒有辦法可以解決到呢？ 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專家幫手去睇啦，咁就有啲我哋嘅機械工程師啊，佢哋都會俾我哋一啲意見，咁我哋咧盡量咧希望可以做到最好嘅地方，但係始終咧都唔係一個醫療嘅設備咧，係唔可以用同一個準則去睇，咁但係咧因為佢空間大啊。咁佢嗰個地方即係樓底好高啊，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計過咧，如果用嗰個流量嚟計咧，我哋都應該係可以滿足到個感染控制需要。咁我哋亦都要加啲輔助嘅嘢咧，去即係唔同嘅可能一啲病格裏面啦，咁令到嗰個嘅感染度咧再可以低一啲。咁譬如有一啲嘅空氣清新機啊嗰啲，咁我哋都依啲方面咧都喺度準備緊嘅。其實 咁可唔可以咁樣形容咧？就係喺将亚博馆转做社区治疗设施的时候，其实通风是一个最大的技术问题，但是你们是现在研究了初步是有方案可以克服到这个比较大的技术问题的，是不是？ 咁而家都係喺度測試緊，因為個技術嘅層面咧就要交翻俾專家去睇嘅。咁佢哋而家有個方案建議咗，咁佢哋希望去做啲測試咧，係咪真係做到預期效果咯？ 另外喺運作上面嚇， 係張醫生係咁，因為呢種嘅大型嘅社區醫療設施對於香港社會都係新事物啦，即係俗稱嘅方艙醫院。咁佢嘅運作細節咧，咁我哋都係好陌生。所以都有唔少嘅揣測嚇，包括我睇到啲網上面嘅揣測，咁例如喺裏邊嘅病人如廁嘅情況會點嘅咧？咁有傳聞就係話，譬如話呢種大型嘅方艙醫院啦，病人未必可以隨意自行如廁，可能真係要有啲限制，會唔會係咁嘅咧？真係 呢個就可能係參考內地嘅經驗啦嚇。咁張醫生。 其實我哋啲同事都有參加參考過譬如新加坡啊，或者係英國、外國一啲嘅依啲咁嘅設施點樣處理嘅。咁我哋都特別留意依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咧個細節咧，我哋啲同事仲喺度評估緊啦。咁但係我哋就盡量咧都希望喺一個平衡啦，有一個風險感染控制嘅平衡，同埋病人可以個舒適度啦。咁一定係冇喺即係冇咁自由噶啦。但係咧，我哋希望都令到佢可以有一個適當嘅空間俾佢如果真係要活動嘅時候咧，我哋有個情況咧，可以盡量有個適當嘅安排。咁但係細節咧，我哋仲喺度未敲定嘅，因為好多同事而家都仲係俾緊意見啦。咁我哋如果有進一步嘅消息咧，就可以再同大家去分享翻。 係，我諗喺落唔落到床呢個位係比較依家網上輿論關心呢樣嘢，即係個病人如果去到方艙醫院嗰度係真係唔准落床嘅，咁都係一個幾。我想市民是未見過這樣的安排，會是如果真的會這樣的時候， 我們參考過譬如內地和新加坡的例子呢，都不會說完全要困在個床位或者個格裡面的，但是就不可以說太過自由周圍去行啦，所以是有些秩序有些時間可能是比較輸下筋骨這樣的，但是即細節呢，我們都要跟專家談怎樣才安排個 流程比較暢順一點。其實那裡裡面作息的時間一定是很規律的了，希望大家都是配合啦，因為如果大家都可能夜晚又不睡，那些就會令到大家的安排會有些困難的，但是我想大家忍耐的那段時間康復了回家呢，就可以比較舒服啲嘅，其實就 這個咧被即係簡稱為港版方艙醫院啦，其實就係你哋叫社區治療設施啦。咁佢係負責接收一啲冇病徵同埋病徵輕微嘅病人啊嘛。你哋有冇暫時有冇預計過究竟個容量會係幾多咧？或者你哋可能係預計首階段會大概會俾幾多病人入去咁樣啦？ 我諗暫時嚟講咧，我哋仲喺度規劃緊，咁但係咧你個規模咧都唔會唔會少得過鯉魚門嗰個設施噶啦，因為我哋都知道個量咧，我哋預緊呢個浪都好大嘅，咁所以我哋都個預備咧就唔會一次過要用曬啦，但係我哋都會局部分階段咁樣開翻嚟用咯。咁但係我哋用唔用到，而家都係我哋最擔心嘅問題。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啲技術層面解決曬咧，咁我哋先至可以有信心咧嗰個運作咧係可以做到 嘅。即係其實方艙醫院同即係亞博館呢個咧，同鯉魚門之間嗰個分別就係鯉魚門就係情況穩定嘅患者就喺醫院轉入去啦，而亞博館呢個就可能係收啲頭先咁講冇病徵或者病徵輕微，他们不需要入院的人士，即是分工是不是这样？ 我想初步我们的构思呢都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都很多确诊了的病人都等候入院，那我们现在做了个入院之后，我们看过的分析呢，大部分都有成三成的人呢是一些年轻没有长期病患，也都是没有什么病征的市民来的，那所以那些呢如果是要入医院做一些检查来到确定跟住分流呢，其实大部分呢都是可以去一些隔离设施，咁我哋就而家初步考慮咧，就會唔會依啲咧直接喺嗰度做一啲簡單嘅檢查，做一啲嘅衞生指數啊嗰樣嘢，做一啲抽血嘅檢查咧，令到佢可以就決定到係直接去鯉魚門啦，或者係喺一啲另一啲嘅設施度處理。咁依個係我哋而家初步嘅構思咯，即係盡量疏導到而家等候嘅病人啊。 係，另外張醫生，你哋就頭先都話，即係仲有好多嘅技術問題啊、細節啊等等要處理啦。咁但係喺個人手規劃上面，如果我哋真是在亞博館做這個社區治療設施的時候，那個人手規劃你們是不是已經是想定了，是已經是香港的醫護人手，即是醫管局的醫護人手是足以應付到在亞博館這個的處理的呢？ 其實我哋鯉魚門都係靠我啲同事行多一步去幫手啦，咁我哋都係一路喺度邀請緊啲同事去幫手，咁都好多同事都好熱烈咁去幫手參與個抗疫行動，咁所以佢嗰度咧，我哋基本上咧都係會抽調一啲比較暫時會係譬如二線嘅醫院啦，佢哋去復康醫院啊嗰啲咧，佢哋都好多同事係想一齊出力嘅，咁所以我哋咧都係有個名單咧開始籌組緊，咁而家要做一啲訓練啊，同埋同佢哋有啲簡介整體運作係點樣啊咁樣，咁所以都係一步步做緊啦，希望到時都係配合得到整件事咯。 之前有一啲資料就話即係可能希望 望这个即社区治疗设施可以八月左右就有机会营运到了。你刚才都讲了很多技术问题要克服，其实初步看上来八月是不是一个可以开到的情况呢？ 而家都比較難講，但我哋希望即係盡快可以開到嘅。咁如果係可以解決到嗰啲技術問題咧，其實我哋希望我哋人手又配合到咧，就盡快可以入到去收到個場，我哋安排曬啲人流物流啦。咁我哋就可以開始處理而家等候緊嘅病人咯。 嗯，即係呢度其實都說不定嘅，即係暫時幾時可以營運。 是啊，因為太多不確定的因素咧，我哋唔係我控制得到啊，咁所以我哋都要睇下我哋啲專家嗰啲方案係咪行得通，咁佢而家做緊測試嘅，基本上 係張醫生啊，咁頭先講到人手問題啦，始終今次香港版嘅方艙醫院，我相信涉及嘅人手都唔少嘅，係咁除咗公營醫療系統裏邊嘅同事之外，私人醫療系統嘅業界有冇得可以諗下，可唔可以請佢哋幫下手咧？ 他們都很積極的回應的，其實譬如我們西醫工會啊，或者是醫學會的朋友呢，我們同業呢，其實都有表示過他們都願意參加。那我們其實都有個我們有個專職自選辦公室呢，就是個 Locum Office 呢，其實他們都有去幫手登記。那我們其實呢，在這段時間除了我們自己的同事呢，我們都是去物色緊有沒有一些在不是醫管局工作的醫護人員呢肯來幫手的。那我們希望有個後備的支援啦，那因為我們估可能有一個長時間的作戰呢，那所以我們需要有足夠的人力呢去替換的。 嗯，即係都不排除可能會有私營嘅機構嘅醫生，私家醫生咧，佢哋可能入去譬如係亞博嗰度去幫手咁樣。 係要同我哋配合嗰個工作咧，因為佢哋都係一個專業人士咧，可以喺裏邊咧做一啲適當嘅一啲嘅醫療程序嘅。 係張醫生，咁內地醫護人員有冇考慮之列咧？係。 咁暫時我哋未有呢個諗法咯，咁但係我哋都盡咗自己力啦，因為我哋個個同事都其實全心全意咧去抗疫嘅，咁所以我哋都盡量做好我哋自己嘅本分。咁我點樣幫到佢哋咧？就其實我哋喺呢兩個禮拜咧，其實我哋都大幅去調整咗我哋啲非緊急嘅服務嘅。咁我哋院嘅服務基本上都減咗一半㗎啦，咁嚟手術啊各樣嘢都調整咗。咁我哋專科門診都減咗兩至三成。咁我哋希望騰出啲空間啦，同埋我哋嘅人手咧，可以真系调配到去专心去抗疫啦，同埋做好嗰个感染控制咯。 张医生都想问咧，譬如喺亚博馆咧呢个嘅设施上面咧，头先去解决好多嘅技术问题啦，咁人手你哋自己又喺度筹划紧啦，咁但系譬如病床嗰方面，系咪需要向内地去订啲病床落嚟啊，定系点样啊？ 其实我哋都有一啲大嘅供应商系俾到我哋嘅，咁我哋都已经积极订紧噶啦，咁佢哋应该都系啲组装嘅病床啦，咁我哋應該都慢慢一批批會嚟㗎啦。咁我哋自己亦都動員咗自己嘅我哋嘅庫存啦，我哋都有百幾張已經係可以用得㗎啦。 最後仲有一點，我想問問咧，頭先都講到私家醫生有啲咩地方可以出力啦。咁有西醫工會嗰方面咧，佢哋就建議，喂，不如將啲未能夠入院嘅、未有病徵或者輕症嘅病人咧，由私家醫生處方一啲干擾素俾佢哋啦。咁等佢哋即係唔使喺等候入院期間咧個情況惡化。你覺得呢樣嘢有冇得諗咧？ 這個都很複雜的問題來的，因為涉及很多醫療的程序，還有你要做一個臨床的監測啦，所以呢如果要用藥呢，尤其是用到干擾素呢，都是比較適合在一些醫療設施或者有醫生監管底下去看，或者護士看著，所以我們如果初步呢如果個情況都是繼續是這樣，我們可能真的需要想想社區的隔離呢，是都或者家居的隔離未必是不可以排除，因為有些沒有病徵的年輕的病人呢，可能如果是家裡的環境 OK 的時候呢，其實可能在一個做隔離呢也都是要想一個，但就一定要做一些測試咯。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有一個地方做了基本檢查，即係佢基本上嘅血裏邊嗰啲指數啊，佢譬如 X 光啊嗰啲，如果有懷疑嘅時候，我哋都有呢啲咁嘅設備咧，去斷到個症咧，咁先至可以適合咧，佢係唔係喺家居度可以做到呢個咁嘅隔離咯。 咁但係如果當真係要做一啲嘅家居隔離嘅時候，到底即係嗰個醫療嘅人手如何支援咧？呢個就你哋未去仔細諗啦。 其實我哋都設立緊整理緊一個熱線嘅，咁我哋都希望可以支援到一啲確診到嘅病人，咁我哋慢慢都會 開始成咗型咧，我哋就會希望有多啲支援俾依啲如果係要家居係要接受啲治療嘅病人。咁但係我哋都喺個籌組當中咧，我哋希望都盡快可以配合到整個疫情嗰個發展嘅。 好啊，咁有進一步資料嘅時候，睇下你可唔可以再同我哋介紹一下。多謝曬你啊， 張 醫生，唔該 曬， 拜拜嚇。張子峰醫生咧係醫管局嘅總行政經理，負責聯網運作嘅。 立法会选举嗰日，我一定唔会 O T 到今日咁夜噶，我要赶翻屋企投票啊！ 公司楼下咪有投票站咯， 唔得噶系嘛？我都唔系呢区选民， 梗系唔得啦！ 为咗防止重复投票，选民净系可以喺获编配嘅投票站投票，通常都系登记地址附近噶。 总选举事务主任最迟会喺投票前十日公布投票站。 2020年立法会选举，记住去啱投票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嗱，陈志杰头先同医管局嘅张志峰医生啦，就讲到咧喺亚博馆嗰个社区治疗设施咧，佢哋都仲喺筹划阶段，同埋都仲有好多技术问题咧要克服。咁不过我哋都问到，喂，咁病床上面需唔需要，譬如内地嗰啲支援啊等等咧？咁佢哋都话自己系喺度筹划当中嘅，譬如揾紧供应商去处理啊，咁同埋佢哋自己都订紧嘅。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即系点点睇，即系内地而家似乎就都几积极地想伸出援手，就帮香港嘅。譬如咧，我哋睇到中联办嘅发言人啦，佢哋26号嘅时候就有一篇嘅即系声明系发表咗啦。咁佢就话咧，中央政府系高度重视近期香港新冠肺炎疫情高发，亦都咧会随时应特区政府请求提供一切必要嘅支持嘅。咁包括咧系提高香港嘅核酸检测能力啦。協助建設方艙醫院等等，咁只要特區有需要咧，中央咧就為醫用物資啊、醫療設施設備等等方面咧提供大力嘅援助咁樣。但實際香港係咪真係用到咧？ 我諗今次係一個考驗，考驗下香港公營醫療系統同私營醫療系統係咪真係可以衷心合作。如果真係想證明香港嘅醫護團隊係有能力去自己控制好疫情嘅話咧。咁頭先張醫生都講啦嚇，咁我都好欣喜聽到私營醫療業界，包括我估係私家醫生啦嚇，咁可能遲啲會唔會包括埋私營醫院啦，都協助去一齊去抗疫或者係治療病人。如果香港自己公私營醫療資源係可以應付到疫情嘅話咧，咁都可以俾到內地啦或者世界呢個信心，香港醫療系統係仲可以應付到嘅。嗱，如果真係真係俗稱嘅搞唔掂啦，又或者出現咗真係好多嘅，譬如病人等極都冇得入院啊，咁病人得唔到醫療嘅話咧，咁到時真係中央政府硬性要香港接受援助，都我哋好難去抗拒噶啦，因為始終喺成個內地嚟講，香港似乎依家疫情缺口，好似係。暫睇數據嚟講係啦，係咁，我相信內地都唔容許有個疫情缺口喺度嘅，係咁，所以今次香港，我希望真係公營醫療系統可以同私營醫療系統真係衷心合作。 其實過去嗰幾日咧，對於內地點樣幫香港抗疫咧，都有好多個討論。醫療界嘅人士咧，亦都有幾個嘅觀點講出嚟啦。第一，佢哋覺得香港嘅人手咧係足夠嘅。咁第二，亦都覺得咧，如果內地嘅醫護落到嚟嘅時候咧，反而喺個即係溝通啊，或者係大家。嗰个医疗程序处理上面可能有分别，这个未必是一个最好的方法。而第三，如果回去将样本送回去内地检测，也都涉及到私人问题。但是中联办这一篇的声明，他又讲到一点，他就说正当香港市民期盼在中央政府帮助之下迅速由源头上隔了疫情传播之时，就是香港竟然是有少数人置广大市民的生命安危不顾，譬如抛出各种的奇怪谈论，令人震惊和不齿。譬如有人质疑说相关做法不符香港的法例和专业守则，内地医护人员无法以英文沟通，亦都是说他甚至是用方称，说他说香港的医疗体系和前线医护人员承受巨大的压力，但是方称本港的医疗资源和人手充足，无需内地支援。他说这些说法是明显是别有用心地自欺欺人。不如咁啊，我哋喺七点半新闻之后咧，即系都请阿陈志杰同我哋简单讲一讲啊，呢个论点系点睇咧？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8宗属本地感染，另外有85宗初步确诊。新增堅城梁氏建築公司辦公室感染群組，涉及15名工作人員和家人染病，公司有20多個工作人員，當局安排沒有病徵的人檢疫。屯門康和護老中心再多4個人確診，粉嶺逢迎仙館有工作人員受感染，旺角雅蘭稻香和屯門中央廣場富林群組各多一宗確診，上水屠房有買手和工作人員確診。社会福利处一名在平田村平美楼蓝田社会保障办事处工作的社会保障助理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一名职员最近一次翻工是上个星期五，他工作的办事处自从上个星期一开始已经暂停对外开放，并且改以其他的模式维持有限度服务。一名职员工作的时候一直有戴口罩，上班期间一直有进行体温探测，體温是正常。社署說那個辦事處現時並沒有其他職員出現病徵或者確診，署方已經為辦事處全面清潔和消毒，並且與衛生防護中心保持緊密的聯絡，以作出合適的跟進。有報道說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討論押後立法會選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發言人說局方和選舉事務處正跟進選舉工作，並且與食物及衛生局和衛生防護中心等相關的部門緊密聯繫，密切注視並因應疫情發展準備不同的預案。選管會說正密切留意疫情發展，亦都知悉近日疫情嚴峻，會聽取政府和專家的專業意見，了解疫情對選舉的影響。為了加快出售39個租置計劃屋邨之中的未出售單位，房委会小组委员会通过租置计划回收单位新销售安排，由9月1日开始，向不再享有特别折扣优惠的租置计划现有租户提供为期一年 17.5% 额外折扣，以鼓励租置屋邨的现有租户买回自己正租住的单位。房委会的发言人说，租置计划的回收单位将于居屋和六字居销售计划之中出售给合资格的绿表申请人，而推出发售的回收单位售价在销售期间会维持不变，未售出的单位将会紧接下一个销售计划之中的继续出售。发言人说正在进行交易，购买现居单位租置计划的现有租户可以撤销交易，以享新推出的额外折扣，而已經向房委會繳付的2500元意向金並不會被沒收。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明天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星期四有幾陣驟雨，隨後的兩三日驟雨增多和有雷暴，風勢較大。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事故先。较早前咧，黄大仙嘅大成街有意外事故，而家仲系处理当中。介乎大同街至彩虹道一段嘅大成街咧，仍然系要封闭嘅。巴士线路9号、11号，仲有过喺巴士线106号咧，而家系要改道行驶噶。大成街因为有意外啦，介乎大同街至彩虹道嗰段咧系需要临时封闭。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系收费广场较为多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在深麻实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启程村。九龙区路面情况，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彩虹交汇处咧，现时仲是多车噶，龙尾去到圣约室，龙尾到圣约翰小学附近噶。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彩虹交汇处多车，龙尾到圣约翰小学附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都是多车嘅，龙尾去到梳亚道。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亦都系交通繁忙，龙尾喺太子道东油站。新界方面啦，咁啊现时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多车啦，咁啊龙尾到观景台。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亦都系多车，龙尾喺大围。咁啊早少少提下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咧今晚有工程嘅，喺今晚嘅10:30去到听朝早上6:00，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介乎欣澳至青屿干线收费广场一段啦，仲有竹篙湾公路通往大屿山公路九龙方向嘅支路咧，分别系会临时封闭噶。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底去深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唔系用手提电话，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司机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啦。 60分钟走遍世界。 This is a strong deal, and most importantly, this is the right deal for Europe. 欧盟就7500亿欧元嘅复苏基金达成协议，为首次喺市场共同举债开绿灯。 协议系咪有助加强欧盟团结呢？复苏基金对于欧洲重振经济又起到几大作用呢？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108000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评论员陈志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陈志健，我哋头先咧就除咗同医管局嘅张志峰医生倾过之外啦，咁头先亦都提到咧中联办嘅声明啊，特别就讲到即系对于中央咧援助香港疫情嗰方面咧，即系香港有人士就有一啲嘅言论啦，咁中联办咧嘅声明咧就觉得即系呢啲咁嘅论调咧系明显有政治图谋。喂，你点睇呢篇声明呢个内容咧？ 香港医护界嘅意见系值得留意嘅，系咁首先香港医护人员同内地医护人员咁大规模嘅合作，应该好印象中真系未见过吓。比较有规模嘅合作系港大医学院喺深圳有间医院，咁嗰个真系一个几规模合作啦。但系除此之外，应该冇乜呢个例子噶。另外，香港系有医务条例噶嘛，当医疗程序发生咗啲事故嘅时候，系需要根据医务条例去做。咁如果内地医护人员去到香港去医疗，咁有啲事故发生咗，香港医务条例可唔可以用喺你身上呢？咁样又或者嗰个医护执业资格呢样嘢，都系一啲好切实嘅问题。咁我希望即系中联办明白，香港医护界嘅意见都系有佢啲理由喺里边咯。 嗱，听听听众黎先生嘅睇法啦。你好，黎生。 系，我想问咧，嘉宾主持阿车生，有个已经知唔知佢年初有个姓马嗰位女医生，佢讲话，我冇记错，佢讲话好似系。叫政府封关，因为香港医护人手唔够。咁嗰阵时系个病例得100宗未够。咁依家成千几宗，佢又突然间又走出嚟讲，又系同一位医生又走出嚟讲话，医护人手充足有余，唔需要大陆帮手。咁我系咪想讲，系咪所有嘢都要政治化呢？ 即系你觉得话香港嘅医疗人手足够系一个政治化嘅论调？ 解释俾我听嗰个理由系咩？点解年头嗰阵时少人，你就话医护人手唔够？依家多人染病，你又话医护人手充够？咩理论嚟嘅呢个？ 咁啊，黎先生，其实你觉得即系喺而家嘅疫情之下，系咪应该香港应该接受内地嘅医护人员嚟香港？ 唔系你系咪可以倾咧？喂，你唔需要走出嚟讲。喂，你连倾你都唔倾，你自己单方面走出嚟讲，你系咪代表所有医学界人啊？ 即系你的意思系，即系香港嘅医疗界嘅人士应该对于中央支援香港应该多少少嘅一啲讨论，系咪啊？ 你讲嘢都唔可以代表香港电台啦，系嘛？ 唔系，我系想问，即系你其实觉得系香港嘅医学界应该要多啲讨论，就唔应该一下就闩晒道门，系咪啊？ 喂，咁你有啲可以好轻强嘅，即系比如简单啲嘅，譬如化验嘅，你可以揾大陆帮你做。如果你连大陆都唔过嘅，你咪揾外国咯。 嗯， 明白。 咁你一句到尾都系你点样讲都系因为有中国呢两个字你唔中意啫嘛。 嗯，明白。 所有嘢都系因为有中国呢两个字你哋唔中意啫嘛。 明白。 系咪真系乜嘢都要咁样咧？ 明白。好啊，多谢晒阿黎先生嘅意见，系咪有讨论空间啊，陈志杰？ 我想如果情况持续恶化，虽然我刚才都说了香港医护界提出的意见是要去理解的，但是我承认如果情况持续恶化，例如越来越多病人入不到医院，越等越长，感染数字继续飙升，那都很难不谈，完全是的。 好，嗱，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讲另外一个嘅问题，就系零售业而家面对嘅困境啊。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咧喺报章上面刊登咗一封广告，其实亦都系俾全港商铺业主嘅公开信，要求咧即系呼吁啲业主咧就对暂时冇办法交租嘅商户咧停止采取任何法律行动嘅，或者系收翻店铺嘅呢啲手段，为期不少于九个月。零售业界最近嘅情况系点？你如果是作为经营生意的，究竟有没有减租呢？17231打来谈谈。 法医研究所， 我是 Winsome 李显善，亡者可以带领我们游走生死之间，穿越时空， 无论任何空间一定会留下痕迹，只要我们生存过。我是黄家星。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星，法医研究所，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17231，直播室咧，除咗陈燕萍之外，仲有我哋今晚嘅评论员陈志杰噶。而头先我哋都提到啦，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咧发表咗一封嘅公开信，就俾全港嘅商铺业主嘅，不如请嚟咧佢哋嘅主席啊，就系谢优安儿同我哋倾倾啊。谢优安儿，谢太你好。 系你好， 系谢太你好。 嗱，留意到咧，你哋嗰封信嘅内容咧，主要就系讲紧咧，好多业主啊，佢哋呢段期间只系提供咗一啲非常之短暂嘅租金舒缓啦。咁同埋咧，亦都系喺四月开始咧，陆续收紧对于零售商嘅支援。咁即系减租咧，其实就冇乜嘅。咁同埋亦都希望咧，佢哋有一个即系为期不少于九个月，就系暂停向嗰啲交唔到租嘅商户咧，采取法律手段或者收回店铺啊！其实你哋实际个观察系点样嘅咧？ 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啊，其实当时我哋开始疫情就系2、3月，咁叫做多啲业主会肯去减租，咁去到4月嘅时候咧，已经陆续收紧遮嘅，咁但系咧去到5、6月就更差啦。咁其实嚟到而家呢一刻咧，其实就比较即系绝大部分嘅业主咧，都系冇再愿意去俾任何舒缓。咁当然我唔可以讲话完全啦，所有啦，所有业主啦，因为其实有部分业主都仲系俾紧一啲舒缓。咁但系咧，但系已经有好多业主咧系冇俾啦。咁而咧，喺而家個情況唔俾舒緩嘅情況底下咧，有兩個情況出現啦。一個咧就係出律師信，咁就如果一啲租户咧，佢哋雖然個業主冇表態話俾任何嘅舒緩，咁但係咧，譬如話認為喂而家咁嘅疫情，你真係一半租金好啦，或者最多去到60%好啦，但係咧就算個 tenant 即係個租鋪自己去到自發性，喂，我不如俾咁就租你啊，咁都大家合理啦，咁但係呢你收唔足呢佢都要嚟告。佢而家个目的呢就係要收足租金。咁呢个係一个情况啦。咁然后另外一个情况我哋见到呢就係呢有商场呢亦都係表态呢，就係话好，如果你想得到五月份嘅舒缓嘅话呢都得，不过呢你就要保证你嚟緊係会续租。讲緊续租呢唔係话下个月或者再过多两个月就完约，是讲緊可能是当然有啲近期嘅当然都会，但係呢有啲係讲緊出年先完约， 甚至再遠啲先軟弱，但係都要向佢保證咧，就會續租12个月或者係18个月嗰、那個嘅續租。咁所以其實呢兩個情況咧，其實而家都幾廣泛發生緊嘅。咁同埋即係頭先講到嗰、那個即係告律師嗰方，即係律師信嗰方面咧，咁其實真係好多，我真係聽到好多零售商都係面對緊呢一個情況。咁但係呢個係好困難嘅，根本真係交唔到租。咁交唔到租，咁我都唔夠 cash 去做去交租。但係點樣去到繼續可以生存，但係又要收你封律師信，嚟緊仲要面對有機會俾你去法律訴訟。咁呢個係真係好困難咯。 係，謝太，我想問你頭先話啲業主咧要求某啲商户提早去承諾續租，然之後先至可以俾一個舒緩嘅租金佢哋啦。咁呢個承諾續租呢樣嘢咧，係咪即係話如果佢到時真係唔能夠續租到，又或者佢唔能夠完成到整個租約，其實嗰一個商户係需要做一啲嘅金錢賠償，是不是这样啊？ 呕返个舒缓给他咯。 即是呕返晒，即是之前退返晒，即是之前譬如减咗租金咁样，要一次过即是给返晒咁样。 二三四月就唔系嘅。二三四月佢真系俾咗嘅。但系而家五月开始呢佢就有条件啦。咁好啦，而家有条件系五月你要攞舒缓呢你就要咁样。咁好啦，下个月咁又点呢？六月又点呢？七月又点呢？因为而家疫情系一路继续。就算这个第三波真的呆呆了，真的可以平息一些，但是跟住难保你有没有第四第五波、跟住下去你又逐个月去挨，那逐个月去挨的时候，如果你今次五月份开始了踏上这条路，就是说你要有条件性才可以拿到舒缓，那之后怎么样呢？那个月都有条件给我们的。咁点行落去咧？你话 嗱，我想请问多一样嘢，就系你头先所讲嗰啲商铺嘅租予咧，其实佢哋属于一啲大地产商所管理嘅辖下嘅商场嘅商铺，有咁样嘅情况普遍啲啊？定系讲紧一啲可能即系散嘅地铺啊？会系比较普遍啲啊？ 嗱，头先讲嗰个续约嗰个咧，系大地产商嚟嘅， 系 咁但系咧讲到。法律私信啊、告啊、追交租咧，就不论大好细好，全部都发生紧。 嗯， 系谢太啊，想请问一下咧，业主收遮嘅时候咧，俾几多日时间你啲行家考虑应唔应承佢啲条件嘅咧？多数 咁都有啲时间佢会考虑嘅，即系但系唔会太长咯。即系可能今日讲咗，可能你下即系过两日你就要复，或者可能过两日你复唔到，再俾你拖多两日。即系都系好短时间咯，其实 即系几日内你哋就要下一个好重要嘅决定，究竟即系俗称嘅搏唔搏一次噶啦，要系 哦系啊，咁你挨紧五月份减租嘛， 哦系， 唔会俾你谂到七月先攞五月嘅。 另外就系睇想请教一下咧，唔知道你接触嘅行家啦，有几多系有问政府去申请嗰个保就业计划嘅情况，譬如有几多成大约系都有申请或者攞到政府保就业计划嗰啲咁嘅支援嘅咧？系 一个整体嘅数字咧，我哋就真系冇咁嘅整体数字， 你嘅印象咧系 冇做过一个大卫星嘅调查。咁但系咧。如果講緊我哋自己會員啦，即係可以接觸到嘅零售商，我哋即係得知嘅情況咧，其實都大部分噶。 咦？咁即係話，如果真係傾傾唔掂條件，真係唔做嘅時候，咁嗰扎保就業保障到員工咪冇得就業啦？會繼續？ 唉，依個真係好難講，即係而家個個都捱。今日唔知聽日事。咁你話佢攞唔到五月份嘅租金？舒緩，咁跟住可以捱多幾多個月咧？冇人知。咁但係而家大家都講唔到咁遠啦，總言之就係咬緊牙關，一個月過到就過一個月。 謝太，我想問咧，你哋零售管理協會咧，有冇同個別嘅一啲大地產商傾過，講到你哋而家零售業嘅情況？ 哦，我哋不斷都即係去信俾業主，都希望能夠係同佢哋對話嘅。唔單止係今次疫情啦，我哋由社會事件開始咧，已經係即係一直都係好爭取能希望係同地產商可以係見面啦。咁其實的確我哋幾個月前咧都有一輪咧係同唔同嘅地產商都有會面。咁就當時咧係應該我哋主要咧。都是一来针对已经面对社会事件咁耐啦，咁艰难啦，再加上疫情嘅开始， 咁就表達到我哋嘅一啲嘅擔憂啦，咁同埋真係其實已經捱咗一段時間啦，當時社會事件已經，咁其實大家都已經係都幾乾嘅啦，嗰個糖已經，咁所以我哋不斷都有要求嘅，咁而當時我哋見完一輪之後咧，咁但係咧其實已經係感覺得到咧地產商咧都唔想再傾落去住啦。都是大家過一輪先，咁而而家咧去到一個情況咧，其實都幾嚴峻嘅，即係因為最近咧真係好多零售界嘅朋友，不論係我哋會員或者係非會員，都已經係 approach 我哋，去希望我哋能夠係同佢哋一齊去傾一傾，究竟有啲乜嘢可以做去處理而家租金嘅問題。不論即係本地品牌好，國際品牌好，其實我哋都有見過，大家都係同一個。问题就是租金的问题， 系 地产商仲见唔见你哋啊？依家 近排我见到 啊。但我相信咧，今日我哋出咗封公开信之后咧，其实今日都已经有一至两间嘅地产商咧，有同我哋协会接触，咁都表达翻咧，都想有一啲嘅沟通嘅。咁我哋绝对欢迎。咁我哋都正在安排紧。咁其实我哋都即系好希望喺度继续，亦都呼吁其他地产商啦。如果佢哋真系愿意同我哋有沟通有接触嘅，我哋绝对欢迎嘅。咁我哋都好希望能够同佢哋有个坦白open 嘅对话咯。 但系就睇你对于能够得到成果乐唔乐观咧，因为终究即系大家都系用利字当头嘅啫嘛，即系佢哋会觉得即系佢哋有可能有佢哋嘅考虑或者有佢哋嘅困难，咁所以变咗即系佢哋都要为佢哋嘅利润而去考虑噶嘛。如果佢舒缓俾你哋嘅时候，到时又可能到到佢哋自己计唔掂条数噶咯。 其实你刚才讲一个很好的字眼，就是他们为了他们的利润。我们零售商就是为了我们可不可以生存，可不可以蚀少一点，现在就大家在流血。所以我想即是今天面对这个疫情呢，其实是没办法，大家都要去牺牲一些的。即是怎样去到为香港 为整体这个零售业界去到能够是过到这个难关呢，这个真是超大的难关，真是从来都没试过。咁所以我哋好希望能夠係雖然我哋你話過去嚟講係咪得到一啲實質嘅效果，咁唔可以話冇嘅，咁但係呢到唔到位呢就真係真係唔到。咁而你話係咪需要視而不捨呢？係嘅，我哋真係需要視而不捨，因為而家個業界真係好嚴峻。我諗大家上街見到呢，其實已經好多吉鋪出咗嚟。咁雖然未至去到真係完完全全真係好即係一半嘅鋪頭都冇咗，又咪去到咁樣嘅地步。咁但係呢，其實而家我諗大家見到個市面個蕭條嘅情況，同埋一啲吉鋪喺度嘅時候呢，咁其實已經感受得到，其實零售業界已經係嚟到今時今日真係差唔多去到山窮水盡嘅情況。咁所以即係因为咁嘅程度呢，我哋真係要锲而不舍，真係去到最后一口气都要去争取囉。 明白，好，多谢晒你谢太，倾到呢度啊，唔该晒，拜拜。 謝謝你。 谢邱安仪系零售管理协会嘅主席。不过陈志杰其实睇翻咧，即系之前政府嘅高官啦，都曾经呼吁过商铺业主减租噶啦。似乎如果听啊谢邱安仪咁样嘅说法，唔系好奏效噃，系咪啊？ 我谂第一样嘢就系话政府嘅保就业计划啦。头先都听谢太讲过，佢接触嘅好多嘅零售业界朋友都有申请政府保就业计划。如果真系租金倾唔掂，要结业。咁都冇意思㗎啦，我覺得都點報都就要啫，都結咗業嘅話。咁第二就話呢，其實零售業呢個創造就業嘅能力係幾強嘅，係有少少數字啦，零售業佔本地生產總值 GDP 嘅百分比呢，大約呢就一點幾啦，14年 1.4, 咁18年就 1.0 度啦，好似唔係好多，但睇佢製造嘅就業數字係幾多㗎喎，14年就112000個，咁到18年都有10萬零200個嘅，係呢個十萬嘅就業數字係比其他譬如話餐飲業啊，甚至比一啲嘅法律會計核數啊咁專業服務都唔會少嘅，係嚇。雖然可能商業嘅專業服務佢個 GDP 佔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會比較多啲啦，但係我睇下創造就業咧，零售業其實創造就業都多，而且個創造就業嘅門檻係低。簡單嚟講，肯去報都有機會去試，你唔同嗰啲商 商業專業服務，你真係創造就業機會係有特定嘅要求嘅，係咁，所以呢個對於香港嘅就業係好有影響嘅。係 18721，大家有咩睇法呢？陳先生你好，陳生 你好， 係你好， 好陳生有咩睇法？ 咁講俾你聽咧，其實零就業咧，而家唔係寒冬啊，係死，已經係死到極一極嘅啦。同埋講政府話同啲業主傾，根本係好多業主都係冇得傾。因為我之前係喺第二個鋪搬過嚟新倉嘅。佢係舊倉嗰陣時咧，講緊二月份咧，係啱啱冚冚聲嘅時間咧，同佢講咧，個業主都話冇事嘅。三四月就會冇事噶啦。咁之後咧，佢都仲要加嚟租嘅。所以咧，個政府咧真係白痴嘅，可以用。係完全咧幫唔到我哋啲小商户。 是 的， 即是你而家嗰个租金咧，同以往嚟讲相比系冇跌到嘅，系咪啊？ 尺度系一样，系冇跌到嘅，只系我而家系，只会你系自己谂办法，搵间细啲嘢嚟做，就做得到就做咯，仍然都系，咁啊，佢个尺租咧系完全冇减过嘅， 但系冇 系，你一日唔走咧。佢個業主咧係唔會減你租嘅， 即係同佢傾過都唔得， 唔使傾嘅，食硬即嗰啲叫食硬你啊！即好似政府離曬地，其實啲官員咧係所有官員都離曬地嘅啦，已經根本就幫唔到呢一般嘅市民噶。即係我哋亦都唔使去幫，但係咧佢講埋啲嘢咧係好空泛，你叫我哋同業主傾點傾啫？把刀喺佢度，佢一刀殺落嚟，你就係冇得傾，你就係自己要走。 陈生，想请教一下咧，咁你大铺搬细铺啦，系咪？你旧大铺嗰个业主仲租唔租到出去啊？佢收咁贵租嘅时候， 梗系租唔到啦。 哦，即系俗称嘅 阿某都知噶啦，但系你一日唔走咧，佢一日唔会同你倾咯，就系、是、咁简单咯。所以你个政府去讲埋啲保就业啊，点点点啊，嗰啲系即系讲真呃细路嘅啫。 明白明白，多谢晒阿陈先生嘅意见啊，讲咗佢嘅苦况啦。咁当然，即系可能喺个经济现象嚟讲咧，即系点解而家大家成日话经济唔好、就业唔好嘅时候，点解啲业主仲要个租金企硬嘅，或者系嗰个租金咧系冇回落到，甚至就系、是、即系都见到大家又觉得喂，即系我唔租俾你都冇乜所谓啊？点解会有一个咁嘅经济现象啦？嗱，有机会再同大家去探讨一下。啊，电话旁边咧有一位听众杨先生，佢系想。讲一讲之前我哋所讲到嘅，即系方舱医院嘅问题吓。杨先生你好， 你好， 喂你好， 系你好，有咩睇法？ 我系医管局同事嚟嘅， 系你好。 咁听到阿黎生头先讲啦，咁我想带你讲下啦。 系即系人手嘅问题，接送我哋援助嘅问题，系。 二月发生咩事呢？第一样嘢，冬季流感高峰期啦。第二样嘢，普通嘅服務啦，包括嗰啲咩預約手術啊，嗰啲都未 cut 嘅。咁再加埋呢次嘅武漢肺炎啦，咁當然喺嗰個情況，咁當然係冇人手啦，因為你仲要開埋隔離病房嘛，已經冇咗一啲普通嘅內科病房，再加一啲隔離病房，咁當然係唔夠人手啦。咁去到外國即係三月。外國爆啦，咁就醫管局就 cut service 啦，即係預約嗰啲就冇曬啦，咁所以人手開始有嘅。咁你睇翻同埋我哋香港人都少咗入醫院啦，所以普通病房即係唔係隔離病房嗰啲啦，普通病房嗰啲床位都係冇平時咁多人嘅。咁去翻到五月头嗰啲开始松翻啦，咁就开始去嗰啲预约手术啊，嗰啲预约服务就开始开翻，咁人手又开始紧噶啦，因为咁嗰个啲隔离病房都未 cut 噶嘛，咁你再去翻到而家，咁当然嗰啲预约服务又 cut 晒啦，咁所以而家你话人手，我唔觉得系一个 好大嘅问题咯。 嗯， 所以就回应翻头先黎先生讲。 明白， 明白， 多谢你， 多谢晒啊，杨先生啊， 多谢你提供嘅内情系咯， 即系补充咗一啲嘅相关资料。不过无论点都好啦，即系面对住每日嘅确诊宗数咧、嗯，今日都系过百啦吓，咁啊，跟住听日或者之后会唔会回落咧？暂时未知。无论点都好啦，香港嘅医疗服务咧系面对好重大嘅压力嘅，究竟我哋有啲咩办法可以舒缓到咧？咁呢个值得大家再探讨。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 拜拜。